生會啊。 好啊，嗱，啱啱咧就大家睇到新聞咧，就港大嘅校委會咧就開會就以18-2，咁咧就係即係解雇呢個戴耀廷教授咁樣。咁啊，嗰兩個18-2就肯定就係全部都係 學生會代表啦， 社會權貴啦，大家記住呢啲人嘅名啦，我覺得。咁咧就而反對嘅咧，我覺得就係 咪就係學生會 學生會代表啦，係啦。咁校委會係否決咗校務會嘅建議。校務會咧就應該係管治學校。 係啊， 校委會係唔應該咧動輒去干預校務會嘅決定嘅，我覺得呢個就係喺國際上咧。因為學術機構咧，應該係由教授治校嘅，係唔應該由下呢啲咁樣嘅中共委任入嚟嘅呢啲咁樣嘅 校外人士嚟噶嘛？ 校外人士係嘛？咁所以我就係話咧，佢基本上就係預咗有今日呢個咁嘅情況噶啦。因為咧校監就林鄭月娥，校委會主席就李國章， 係 係嘛？ 啱啊！而家呢個樓王而家就嚇、啊，真係我身痕啊！呢、這個樓王 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呢樣嘢。就大家要將呢啲有份參與呢個決定嘅咧，就去，因為咁威水嘅嘢，呢啲係嘛？即係連香港大學嘅呢個百年學府校務會嘅決定都可以推翻嘅，呢班人惡到咁緊要。 啊！香港自治法點講嘛？即係好似話咩直接或者間接剝奪香港人自由嘅。 啊！呢個肯定係啦，呢個。 係啊。 因為我覺得 學術自由都是自由， 教務校務會其實就是代表學術自治， 係啊， 因為學校自校就是由校務會組成的，校務會即是話在不同學系裏面那些嘅學術人士，而不是校外由政客委任的一班無厘那撒的政棍去做的，咁所以呢18投票要求解雇戴耀廷的咧。即係我覺得要將佢哋嘅豐功偉績就要俾其他人知道。 係。 咁其他人知道之後，其他國家會點做？咁啊，基本上 唔係、哦。你而家你同佢講話，你俾其他人知道啦，佢就話你叫起底喎。 唔使起底。啊。咁呢個一個公開事件嚟㗎嘛？呢、這個新聞嚟㗎嘛？呢、這個係。 啊。 點會存在起底呢 啊，因為咧，你而家見到咧，即係而家嗰五個啊。啲五區嘅選舉委員會咧，即係呢一個DQ 主任啊，選舉主任啊，咁啊，琴日呢一個政制事務局就嚴正警告啊嘛，係嘛？即係而家有啲人咧就話喺網上面起底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報咗警，亦都轉嫁咗俾呢個咧叫做係私隱專員公署去處理嘅。 但唔使起底㗎，嗰個基本上係 唔係其實 資料 公開資料嚟， 嗰個係公職人物嚟㗎。我想問一下， 嗱， 加分文 directory 係有佢哋嘅電話。 如果你話有啲人。即係你淨係知道佢嘅名字都不特止，係嘛？專登又揾佢住邊度啊？又寄啲乜嘢物嘢俾佢哋啊？又話揾埋佢屋企人知你話呢個當然我哋唔贊成啦。咁但係如果即係我見到就係、是、嗱，我網上面我起碼淨係我見到啦，就係、是、阿、黃之峰啊、阿張坤陽佢哋啊，將你哋嘅樣係嘛？你個名字就貼上 Facebook 就 咁，即係等於阿張建中叫大家去郊野公園食飯盒，咁我將張建中嘅樣擺喺我 Facebook 有咩問題？我想話 咪就係咯， 張建中係人都知㗎啦， 新聞嚟㗎嘛呢啲係，係咪先？ 新聞嚟㗎嘛， 係咯。而家就係問你哋，即係等於而家即係公開問你哋嗱，因為你而家咧，即係就算選舉主任你做嘅決定啦，係關係到數百係關係到。300,000人選民，他們自己的福祉喎，大佬啊！ 咪等於校委會港大校委會的決定是跟所有香港大學 一樣 的學生有關，而香港咁多父母削尖個頭逼嗰啲細路讀書，都是想他入港大啫嘛。 香港嘅學術自由，尤其是港大嘅 public interest 係啦， 公眾利益嚟嘅呢個。不是私了，不是都不是什么的私怨来的。 你估是你自己个人的私有财产。 炒大耀这件事不是港大的事件来的。 不是你私有财产来的。 是国际事件来的。 是啊。 因为你是推翻校务会的决定来的。这个、 是啊没错啊。 是校委推翻教务会的决定来的。即是说那间公司的自己的管理层已经决定了不追究了。 是。 是你校委会，所以你要公开解释，如果国际媒体问你，你就向国际媒体解释。你坐得嗰個位置，做出咁嘅決定，咁你又匿翻入去就話：哦，呢、這個我私隱啊！你做嗰個決定嗰下，嗰、那個係公務嚟嘅喎。對唔住，嗰、那個係公職嚟嘅喎，嗰、那個係。 係啊， 校委會港大校委會委員唔係私足，唔係私人， 咩非執董嚟？ 你估你真係山寨王咩？你估真係喺度分封諸侯咩？你估嗰個港大校委會係？ 喂，佢覺得係咯。 啊，你真係當咗係諸侯喎、 啊？佢覺得係咯。大家預咗㗎啦，其實坦白講啊，但係陳建文就自己辭職走㗎啦，都費事同呢啲咁樣嘅垃圾中大校委係咪、嗯？全部都已經係今時今日已經係建制派嘅人嚟㗎啦，唔、嗯、係建制派都係意圖去取悦中共而上位嘅一啲。香港的所謂精英嚟㗎啦，呢啲其實將來他哋都會面對呢個後果嘅，因為他哋的細路就會入翻港大讀書、嗯、他面對將來港大校即係成個學校變成係類似呢個四九年之後的北京清華嗰陣時咧，呢、嗯這個就係佢哋自己承受翻個苦果嘅。大部分嘅藍絲，陳建波啲仔女好，所謂獅子山下一代收成期嗰啲咧，佢哋嘅仔女都是讀大學的年代嚟嘅、嗯，年紀嚟嘅。係咪？佢哋肆意踐踏香港嘅學術自由嘅後果，就係佢哋自己承受翻。佢哋以為我送佢咪外國咪得咯？究竟將來唔係咁容易去外國讀書？ 你有幾多錢都唔得啦，其實係。 咁就唔緊要嘅，翻清華北大，甚至近近地廣東省暨南大學、中山大學都唔錯嘅。 得，你而家見到阿林鄭咪就係咯？你而家佢公布嗰個財產申報，阿林鄭原來喺中山有層樓啊嘛。 係啊， 香港冇樓。英國冇樓下，即係呢一個美國都冇樓，就係中山有層樓。 其實乜嘢人喺香港咁多年都唔買樓，而係做咗特首之後喺中山買層樓，嗰個咪就係一個姿態咯。你就可想而知呢個人其實係幾咁機關算盡咯。就係要計嗰個姿態啊嘛。咁啊，頭先咧就講開呢個抗疫咧，咁啊 ，Anthony 頭先就問我，見到好多人用呢個口罩架係乜嘢嚟嘅？ 唔係，我啱啱見到 K 框佢話行山都用呢、這個。 係啦，咁呢個口罩架咧，我哋咧就琴晚就九點半做完節目就飛車去即係、就是、供應商嗰度咧就攞翻嚟，咁咧就一個軟膠嘅，唔係硬嘅支架嚟嘅，就係、是、撐住咁樣，你戴嗰個嘅 surgical mask 嗰陣時咧就喺出邊吸落去。吸落去之後咧，就佢令到呢個架咧，就係喺嗰個面部同個 保留啲虛位， 口罩之間保留一個虛位。係。咁你嗰啲 moist 咧，嗰啲濕氣同埋嗰啲霧氣咧，就第一唔會噴濕眼鏡。第二而家30多度嘅，你出街你就知㗎啦。 好容易啊！你唔係話一日啊，以前我哋咧 嗱，就好似呢個 Doctor Hannibal 啊，靚唔靚仔？係嘛？ 唔係咧，我 就隔住就唔會咧，令到嗰啲濕氣破壞咗嗰、那個。surgical mask， 因為一濕咗咧就隔唔到細菌噶啦。咁呢個翻到去可以用稀釋火酒噴一噴消毒，然後咧就可以再用嘅。咁當然係要消毒。咁就嗱，而家我哋咧就係、是、會免費派俾我哋 patron 同埋承責人。咁、如果你話我想要咧，你都可以上嚟買嘅，即係你唔係會員。咁啊呢堆就係小雲身邊嗰堆啦，就係、是、呢個口罩啦。即係呢個口罩架啦，係啦，咁我哋就入咗一大批嘅。咁如果你上嚟買嘅，就係我哋都係用翻我哋買翻嚟嘅價錢賣俾大家嘅啫，就係$10三個，就係$10三個。咁好多會用過嘅朋友都覺得有用。咁另外我哋就會去自己去派俾嗰啲嘅清潔工、保安員啊咁樣，即係我哋自己會出街派俾佢哋，就希望即係因為嗰啲人係最辛苦嘅，而家。因為佢強制戴口罩嘛，而家犯法噶嘛，唔戴。 係啊，梗係啦。 咁你除咗佢匿埋休息，俾人及到有罰錢。 就係、是、你而家你又唔知道有冇即係資助喎、啊，其實。 又會罰錢添啊！即係如果佢除咗個口罩匿埋坐喺度，咁所以我都希望佢哋唔除口罩嗰陣時候，但係又令到嗰個口罩唔好因為出汗啊而失去咗個功能，或者一日用一日起碼換四個嘅。其實如果你真係而家咁嘅天氣， 而家唔出奇。 一日用四個嘅，其實我唔知道公司有冇俾四個口罩佢哋。 啊，你而家你尤其係嗰啲咩外賣咧，而家你外賣開始多嘢做啦，係嘛？你話外賣 嗰啲步兵啊 ，Food Panda 啊， 係啊 ，Delivery 啊，嗰啲步兵啊，真 係。我而家見到即係呢兩日開始話哇，而家咧呢個禮拜就係外賣仔嘅天下啦，咁樣樣。 其實好悲哀嘅。 好慘。 因為佢哋都係好即係攞命搏嘅，真 係。係啊。 周圍走咧去送嘢咧，其實都係危險，咁亦都係辛苦添，我覺得係。咁所以就我哋準備咗，除咗呢個之外，就之前我哋有嗰個金剛箍啦，即係可以做個透明嘅防飛沫嘅面罩啦，咁樣。咁我哋繼續派緊嘅，咁就係一星期一至星期六晏晝2點至6點，逢星期三休息，星期三就唔好嚟啦。逢星期一 至六，晏晝兩點至六點。如果你是 Patreon 的成員或者是城寨人的會員，你就可以上嚟免費攞嗰個嘅金剛箍啦，呢、這個口罩架啦，咁我哋都有搓手液喺度派俾大家嘅。 嗯， 咁就你普通市民，我哋就可以上嚟都係用翻成本價，你去深水埗買都係呢個價錢噶啦，就係十蚊三個。咁希望可以幫到啲手。咁就另外有大樽嘅綠水5L嘅。 嗯， 咁大家就可以唔需要話一次過走嚟走去。買1L嘅，咁就可以買呢個5L嘅。咁我哋係會用部分PM 我哋嘅朋友咧，就希望我哋用速遞去送俾佢哋。咁但係你知道而家速遞係冧機冧機嘅一樣， 係啊， 因為好多人都係網上購物。咁、 嗯、 我哋就幫襯呢個黃店嘅 5D Express 係手足自己搞嘅一個速遞公司。咁、嗯、公司當然因為已經送到10點幾嘅啦，佢哋好辛苦嘅其實。咁但係有啲遲咗嘅，我希望大家，我懇請大家即係包容一下，因為實際上送緊嗰啲手足，其實佢哋嘅工作都係辛苦嘅。咁、 嗯、 就亦都因為我哋人手有限，遲咗一兩日嘅就包容一下，因為我哋唔冇乜時間去覆大家寫 message 嚟追我哋，點解唔見？仲未見，日日 send 嚟追咧？其實我哋真係冇乜時間。去覆大家呢啲電郵啊，或者係 message 啊，都係懇請大家，即係數一定唔會走你嘅。其實，即係你都知而家其實去到 Hong Kong TV Mall 啊，佢嗰個購物送貨咧，嗰、那個底價越嚟越高啊。即係你訂購嗰個 幫襯、哦、minimum， 幫襯嘅 minimum、 哦。OK， 就係因為好多人唔敢出去買嘢啊，所以佢哋要去幫襯阿黃維基嗰陣時咧，佢哋都係。用緊嗰個嘅，即係提高嗰個先至會送添嘅。 佢哋嘅 demand， 大家你唔好以為即係你俾緊嗰個價錢，其實佢我哋嗰個係送住宅添啊。其實送住宅佢好多時停唔到車啊。 嗯。 亦都好多留難嘅，其實好多屋苑啊，好多即係管理公司啊，係留難嗰啲速遞嗰啲人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有少少即係包容嘅心。如果不是當然你話用順豐是會快啲啲，但是我哋正正就係唔想，如果佢係一個新的公司，俾個機會佢哋成長。咁另外我哋嗰啲綠水咧，就亦都知道好多動物嘅嗰啲收養動物、流浪動物嘅地方咧，佢哋第一而家遺棄嘅動物嘅數量一路上升，第二係咩咧？佢哋 regular 嘅嗰啲防疫消毒嘅開支係好犀利。 嗯， 咁所以就我哋一路點解 keep 住訂嗰啲綠水翻嚟嘅原因，就因為我哋要送俾嗰啲狗場動物嘅流浪動照顧流浪動物嘅場所。咁亦都好多謝一啲嘅肯即係朋友咧，係去即係去話俾我哋聽，有邊啲嘅動物照顧流浪動物嘅場所係需要呢啲綠水，咁我哋就會送去啦。咁每人行多一步嘅啫，你見到個政府咁撲街，我成日都話你可以由朝講粗口講到晚嘅，我而家都，你諗下你係咪啊？真係，即係你見到嗰班咁嘅撲街， 難搞噶，真係。 係啊，你見到嗰班咁嘅撲街，你唔講粗口都好難搞嘅，真係。但係講完粗口之後，我覺得仍然都係嗰句，就係香港人自救，每人行多一步，幫自己幫人。如果自己有口罩多嘅，而家其實供應係冇問題嘅，我覺得係嘛？口罩供應冇問題，但係要令到個口罩即係唔好話即係失去咗嗰個防禦功能，其實反而係呢個先至係我關心嘅地方。 係 咁，其實大家都係走多一步啫。 呢個就係夏天外出神器啦，係嘛？ 咁啊嗱，講完呢個抗疫啦，咁啊翻嚟要講下呢個美國制裁咯。 係啊， 開波啦！ 啱啱我就晏晝嘅時候，我見到張坤陽咧。就出了一個 po， 咁佢就話啦，香港已經被納入美國 OFAC 嘅制裁名單。呢、這個所謂 OFAC 咧，就係、是、叫做即係咩咧？嗱，叫做係呢一個叫做 Office of 呢、這個等先啊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啊，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你係俾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呢一個部門釘中咗之後咧，嗱你嘅待遇嚇、啊，即係你啲高官嘅待遇咧 ，OFAC 啊嘛就係， 係啦，就係同北韓同埋伊朗咧就一樣 啊，咁大鑊 係啊，咁其實 OFAC 就係財政部一個部門嚟嘅，咁啊專門去協助嘅金融機構咧去判斷一。個外國人啦，係咪適合接受金融服務？就防止佢哋與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嘅人來往咁樣樣。咁、如果即係你係 under 咗呢一樣嘢嘅話咧，咁即係你以後做生意又好啊，係嘛？即係同埋啲紀律部隊啊、行政會議成員啦、啊，都會賴嘢噶啦，其實係。即係你見到啦，而家我哋見到就係話咧，就算冇呢一個香港自治法都好啊。原來財政部佢都可以自己做住嘢先嘅，而財政部會唔會已經係同呢啲銀行已經有咗默契啦？點解阿陳志思佢接受呢個《金融時報》嘅訪問嘅時候，佢就話：喂，有啲高官都有咁嘅情況喎，係嘛？佢哋自己本身內部之間嘅溝通喎。其實我就唔係好明咯，點解佢要主動向呢個《金融時報》講呢啲咁？ 其實佢嗰個我覺得係假新聞嚟嘅，可以咁講。 點解咧？ 因為佢嗰、那個。户口被取消是跟制裁冇關的 冇關。 因為美國銀行、美資銀行，我自己開户口都知嘅。 係， 佢有啲叫做publicly exposed person（PEP）。 係啦，即係話人物、 公眾人物。 係啦，公眾人物。 係啦，咁啊，公眾人物嘅話咧，咁佢就要另外有一個committee 去睇嘅。 係， 就唔係話你即係所謂一般市民去開嗰陣時嗰種嘅程序。 係， 亦都需要嘅時間比較長。如果你唔去，答佢啲問題，佢就唔俾你開噶啦。 P.E.P. 就叫 甚至係取消你個户口噶會。 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 啊， 係啦，即係你自己本身係政治上面敏感嘅人物嚟嘅，公眾人士。 咁你行政會議成員點啊？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 肯定係嘅喎，呢、這個完全同國安法之後嘅制裁冇關嘅，我覺得係。 啊， 係佢自己拉埋一齊嚟講嘅啫。但係究竟其他嗰啲佢喺訪問裏邊講其他嗰啲高官？ 係 個户口冇咗係咩事咧？冇人敢出嚟講 啦。即係葉劉成日講啊嘛，葉劉就係話：，唔關我事嘅，係嘛？唔會對付我呢啲乜。 阿林鄭都講，我都冇興趣去美國。 係啊，即係唔係大問題就係話你有冇興趣去美國咧，就唔未必關你事啦，係咪？咁但係好笑嘅嗱呢樣嘢啦，嗱你除你呢個香港自治法打到嚟嘅時候咧，中外銀行有唔同反應嘅喎。嗱，外國銀行其實最早咧報呢單新聞嘅啦，其實就係路透社。路透社就係話咧，大陸銀行究竟點樣對策啦？咁中銀話好笑嗱，中銀嗱好多人都有中銀户口啊，大家要知道。佢話中銀咧，佢而家話想係向呢個伊朗學師喎， 點樣迴避美國嘅制裁？ 嗱， 孟晚舟都識啦， 即係伊朗而家嘅銀行係嘛？如果你喺伊朗開户口。你究竟你嗰啲即係資產流唔流動咧？呢個好難講其實。如果你去旅行，呢啲錢可唔可以抓到出嚟咧？ 嗱，我自己申請過伊朗嘅簽證嘅，我去伊朗旅行嗰陣時咧，就喺香港可以申請嘅。咁咧交錢就係 Bank of India， 係啊， 去印度銀行交錢嘅， 好唔方便嘅喎。 揾咗好耐先揾到啊 ，Bank of India。咁啊，成件事就好似做緊地下工作，好隱蔽咁樣嘅。咁將來我諗陳志思啊、李國章啊嗰啲可能都係咁咯， 咪揾一成嚿錢咯。但係問題就係好尷尬， 或者周圍袋住一嚿現金咯。 因為而家你自從呢單新聞你曝光咗之後咧，以後大家喺外國見到你咧，都知道你咧，就其實你都冇 credit card 用噶啦。其實係一定係帶住一嚿錢啦。 陳志思唔驚，陳志思有 Bangkok Bank 噶嘛，佢屋企係 嘛？佢有 Bangkok Bank 係嘛？ 佢屋企家族生意嚟噶，盤谷銀行。 咁會唔會連 Bangkok Bank 都制裁埋咧？ 我真係擔心大佬。因為佢阿伯爺即係 可唔可以做外匯 生意？佢阿爺陳拔臣就係呢個泰國首富嚟噶。 可唔可以做外匯生意？可唔可以借美元咧？因為而家香港自治法咧就講到明咧，就係話如果你同呢啲咁嘅人士有來往有關係嘅話咧， 其實陳志思首當其衝啊，因為佢 Bangkok Bank 下邊就仲有一間叫做亞洲商業銀行啊，啲鬼嘢，佢好大鑊噶，其實係。係啊，佢仲有做嗰啲嘅幫人身體檢查嘅喺泰國一個醫療集團，主要兩個生意嘅其實，所以啊大口狗醒啊，立法會主席都唔撈啊， 唔係 佢而家唔係啦，又可能講掂數啦，因為佢而家回心轉意啦，又選翻佢嗰個界別啦，又 哦，咁啊恭喜佢喎，真 係嗱，因為咧我都唔知道啦，可能講掂數啦，係嘛？即係因為呢啲人咧，就好多時候都 係會唔會跳草裙舞啫， 係 嘛？ 啊乜咪啲網友咧就係話咧，原來嗰啲咩中山樓咧就係半賣雪半送嘅，專登係咧就係叫做係籠絡呢班咁嘅高官，我唔知係咪嘅，嗱網友講 嘅 咋嚇？ 嗱，其實我所知咧就有兩類嘅，一類咧就喺九十年代上去。就買樓，咁就近住中山嗰啲高爾夫球場，好似阿陳德霖都有嘅， 嗯， 即係嗰類咧就本來上去打波，咁啊打波就亦都可以同內地嘅官員交往， 係， 咁就當然都可以唱下 K 啦，咁樣，咁啊收尾就係嗰啲紀律部隊啦，即係湯顯明啊嗰啲啦，呢個保安局長啊李少光啊， 紀律部隊咪而家咪又整個咩肇慶城咯俾佢哋 係，係，咁咧就中山都有嘅，就係好多警隊退休嘅警隊咧都喺中山。 嗯， 你知嗰啲鄉鎮咪自己山寨王劃個地方出嚟，咪起一棟別墅咁樣， 嗯， 就大家住埋一齊嘅，貪方便啊嘛咁樣。咁但係我所知啊，嗰啲地方好多係以前咧係高污染嘅工業地帶嚟嘅。 啊，我聽過你講好似 係啦，咁咧就陸陸續續就會發現有啲人患癌症。 喂，有啲網友話咩？阿陳志思同埋湯渣中招啊，湯家華中招。 假新聞嚟㗎， 唔係咪㗎？ 你唔好氹我咁開心，大佬，我真係講埋啲咁嘅嘢。如果老董湯家華加埋陳志思， 係咯， 係嘛？真係呢個即刻去燒炮仗喎，真係。 係啊， 唔好氹我開心啦，用啲假新聞。 你唔好氹我哋係冒住呢個犯罪念， 係啊， 犯罪令。 喂，如果係咁嘅話，全香港人冒住犯罪令出街嘅，真係喎。 係咯，開香檳喎，大佬。 係咪兩個一齊拍住拖喺呢個政府總部天馬公園開香檳嘅，真係。你咁樣講，我真係好驚啊！但係呢啲咁樣嘅嗱，嗰、那個頭先講嘅咩？ 中山樓。 中山樓咧。你小心啊！真係 工業園啊嘛，你係咪？ 因為好多地下水污染啊，好多住咗入去之後冇耐咧，諗住退休咧，翻去咧，由九七之後咧咁樣，就結果係 cancer 嘅。 係 小心真係。咁啊，大家都希望，不過林鄭唔會翻去住啊。佢、老公本來就喺北京教嘅， 係 北京師範大學。 嗯， 跟住兩個仔喺外國嘅，咁其實要中山樓嚟做咩咧？咪就係效忠咯，我覺得。 係啊。 咪就我全世界都冇樓。咁咪同大陸好交代，我退休翻大陸住咯，翻中山住咯。 係啊，啱啊。 係啊，就係咁交代咯。 咁梁振英係咪都係咁樣咧？ 啊？ 梁振英又叫人哋即係去咩上山搞革命啊？嗰陣時輸咗呢個區議會之後，咁佢係咪咁樣咧？ 佢使乜啫？阿徐英偉咪委任曬佢啲手足入翻去分區委員會咯。 啊！ 上咩山搞革命啫？冇人響應梁振英啊，因為政府會照顧佢哋食政治綜援噶嘛。 係啊。 攞得政治綜援嘅點會有搞革命啫？搞革命係咩人呢？係食都冇得食噶嘛。 係啊， 咪咯，藍絲就會啫。但係你啲咪黃絲就會啫。你呢啲個個喂大佬，分區委員會委任曬佢哋喎，全部落選嗰啲喎，即係等佢下一屆可以卷土重來。係戰格到咁嘅喎，其實係。咁但係我覺得算㗎啦，而家乜嘢都可以發生嘅，其實根本係已經去到嗰個地步。人不要面就天下無敵。你諗下，而家成個政府都係咁。有冇睇最新嗰個民調啊？就四成幾人俾零分林鄭啊，仲係 四成幾啊？四成咁咪少咯， 少咗噶啦，上次五成啦。 五成噶嘛，不嬲都話。 但係呢個未去到逆爆噶呢個 survey。 唔係，其實嗱，你林鄭同埋警隊俾零分嘅咧，長期都有四成嘅鐵膽嚟嘅咧，呢個係 少咯，我覺得 少咯。 黃絲應該六成噶嘛，佔 係啦。咁即係話咧， 咁即係有啲仲係黃絲裏邊俾十分咯，可能。 咁好少嘅，我諗唔合格嗰啲咯，好低分嗰啲咯，係咪？咁但係都仲有一啲即係比較係心軟嘅黃絲。 我講佢係100分滿分喎， 係嘛？我知啊， 俾十分， 俾十分係嘛？ 係啊， 十分哦，咁都嚇，即係俾佢拉下 curve 咁樣樣啦，當係當係施捨下佢咁樣樣啦。 其實都未見過一個外國政府嘅首長咧，可以長期係有四成嘅人俾零分嘅，而佢繼續可以坐喺度嘅喎。呢個真係破紀錄個，我覺得都係。即係幾匪夷所思嘅，真係，但係冇辦法嘅。如果佢一日坐喺度嗰陣時咧，大家唯有而家寄望就係咩咧？你頭先講嗰個咩啊 ？O F OF 乜鬼嘢 ？OF 哎呀，又要揾翻 OFAC 啊 ！OFAC 啊，點解啊？張坤陽會突然間醒起啦？喂，我真係懷疑啊！佢做國際連線嘅時候咧，佢做國際戰線嘅時候， 人接 off 佢啊！ 我都懷疑係啊，真係啊！咁但係而家冇用啦。嗱，而家過咗廟係神仙啦！而家啲選舉主任問佢哋呢一扎友啦，佢一定 個個都係話我唔贊成制裁㗎。 我冇能力叫佢哋制裁喎。 係咯，我冇能力叫佢攬炒㗎。 冇能力喎。 我覺得梁訪為好啊，唱熱愛基本法擺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但係唔知唱到走曬音，會唔會一個罪行嚟咧？ 啊， 係嘛？熱愛基本法 係咯。如果係嘅話，好似非洲某一個國家咧，迎接阿習近平嘅時候啊，佢哋演奏呢個中國國歌咧，都係走曬音，即係走曬音。 咁可唔可以喺淘寶？我哋上次咪介紹過嘅，200多蚊就可以請非洲嘅小朋友舉牌、 開槍、 開槍同埋 唱歌、開實彈槍、 開實彈槍係啦。咁可唔可以舉牌就舉熱愛基本法，然後開槍？ 嚇！ 咁咪呢個好隆重嘅。呢、這個支持基本法的儀式嚟嘅 ，key 翻自己嘅頭腦係咪得咯？嚇！ 又或者可唔可以請嗰啲非洲小朋友唱熱愛基本法？我諗都得嘅應該。淘寶冇嘢做唔到嘅，我覺得呢個世界。 一定得，咁愛國嘅嘢點會唔做呢啲生意啫？ 好啦，嗱，佢而家就係準備咧，今日《經濟日報》就講咧，就係話會行政會議開特別會議，就係押後呢個選舉。係 冇錯。 咁上個禮拜我哋已經講咗咧，就一定會押後㗎啦。點解咧？就佢要 appoint 呢個臨時立法會去通過明日大嶼。究竟同建制派？是不是選舉崩盤呢？你問我這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在今屆這班奴才走狗繼續投票部隊的情況下面呢，就批出第一筆的明日大嶼撥款，拿錢的， 造成既定事實， 倒了第一桶泥就回不了頭了，這樣這才是最重要。究竟他用什麼方式呢？有人就說用緊急法，有人呢就說是用這個的、不需要用緊急法的，就由特首去 appoint召開會議咁樣，咁我唔理佢啦，乜都好啦，佢一定會咧諗到咧係充滿漏洞啊，其實一定會被司法覆核嘅，咁亦都大家預咗噶啦。咁但係究竟當佢哋去用緊呢一個疫症期間，然後強行去通過呢個明日大嶼咧，咁我覺得個機會好大嘅。第一，佢有所有嘅限聚手法喺手，佢點解要將嗰、那個整個抗疫措施做到咁水哚哚咧，咁亦都係為咗佢咩咧？佢第一除咗唔想俾錢之外咧，第二就係希望造成一個恐慌。而呢個恐慌係令到開路俾佢哋去押後呢個立法會選舉。咁但係押後之後，究竟建制派可唔可以逃出生天咧？絕對冇可能，我覺得 冇可能㗎。嗱， 冇可能， 林鄭都講到明啦嘛。 越遲越大鑊。 林鄭其實兩個禮拜之前已經講啦，就係話佢自己本身，佢話上任嘅時候，就任上任嘅時候，佢話自己個政綱已經超額完成啊嘛，係嘛？既然佢超額完成嘅話，咁之後落嚟嗰兩年咧，就係、是、政治嘅工作咧就避唔到噶啦嚇。咁佢講到咁樣咯，既然講到咁嘅話，即係房屋問題你唔使處理啦，教育嘅問題就係洗腦嘅問題啦。所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政策上面的事情已經不會有純粹的民生的政策工作去做。喂，你想想，喂，兩稅分流你都搞不定，你還有什麼政策是可以做得到的？這些民生的事情沒有純粹的民生，就是搞政治，就是做好你自己本身現在就是深港一體化，將這個國家安全的概念全部就由大陸那一套引用來香港，直至到中港一體化為止。呢、這個就係林鄭嘅任務啊嘛！既然如果係咁樣嘅話， 咁啊兩年唔使開立法會咧，不如押後到押後兩年咧，其實係 唔係兩年唔使開立法會，而且香港嘅社會係喺呢一段期間內一定係會延續嘅撕裂落去， 唔點止延續啊，係會 escalate 添啊！ 係啊， 點解啊？因為國際制裁會更犀利， 所以 因為你連議會都唔選， 所以 你唔好講話疫症乜都冇，新加坡啱啱選完。 成、啊、個政治氣氛係不利建制派噶，所以佢哋而家梗係想做萬年國會啦。 即是说如果他今次把心一横的话，你不要想着半年一年的话，我告诉你随时是到特首选完之后， 是啊，不出奇啊， 都未复会啊，我告诉你， 这些一不做二不休，他既然 已经走到那步了，已经是 他既然他可以做到这样，是吧，就是在这个立法会里面如取如葵，为什么我不可以再押后，是吧，就是再去，就是令到我现在这个特首选委都不再动，是不是， 因為而家一改選嘅話，直接影響到就係特首選委會嗰個組成啊嘛。 組成啊嘛， 係 啊。 起碼你而家對現即時對現嘅就係區議會，其實你就算唔使重選啦，你起碼區議會上面嘅成分啦，你個建制派已經跌咗好多出嚟㗎啦，已經係百幾票。 跌咗好多㗎啦，係。 百幾㗎啦。是吗已经是很难去 他得返几十个位置嘛。 是啊。 所有区议员都是选委会成员来的嘛。 咁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很简单啦。一不做二不休他反正都不怕你制裁啦。现在你见到啲高官呢就陆续表态嘅喺度话自己唔制裁。今日轮到邓炳强。 为什么邱腾华仲唔出嚟表态 是咯。 他应该他负责 的。 不是因为那个经济经商局嘛。 是啊。 而制裁是经商局的 portfolio 来的嘛。即係反制呢個美國嘅制裁， 是 啊、但係佢到而家都點解佢唔係離開咗香港咧？我話 係咯， 即係佢最大機會係被制裁咗過嚟嘅喎。 佢咪匿入咗去花園道領事館啊？ 即係好似成呢個侯斯特領事館嗰兩位 立軍咁樣樣 啊？冇喎，真係可能係喎，真係唔見咗好耐嘅喎，已經係 係咯。 去教會刮一刮佢，可能 係咯，真係 嗱，你實際上你一停議會選舉。呢、這個就是更加制裁的理由嚟嘅，我覺得。 梗 係 啦， 因為呢個對西方民主國家嚟講咧，停選舉係最大惡極嘅。無論你話呢個疫情下邊唔係理據嚟嘅，因為好多西方國家喺武漢肺炎下邊係繼續選舉嘅。 唔係佢原本嘅， 包括新加坡啱啱舉行完， 佢原本嘅如意算盤啦，就係佢賴你，即係將而家你第三波嘅疫情賴落你初選度，然之後咧， 佢係咁啊， 佢原本就係咁樣啊嘛。 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咁啊， 始終煲咗啦，而家已經 是，所以我話你諗下國家機器做假新聞 啊， 係嘛？你仲記唔記得上兩個禮拜文匯大公講咩啊？係、因為泛民初選而播毒啊嘛，眼科醫院 係啊。 眼科診所啊， 已經未審先判啦，已經係 佢成個國家機器、包括人民日報係用呢個國家機器嚟屈落去，就是、疫情爆發係因為泛民初選啊， 即係呢啲就係老屈唔使審啊嘛，其實係 係啦，好啦，屈唔到而家不認不認咪還需認咯，所以我話林鄭第一嘢唔認，唔係因為除咗鬥氣之外，就因為嗰個劇本唔對啊嘛， 係啊， 因為上邊交落嚟嘅劇本係要屈落去戴耀廷嗰度嘛， 係啊。 是因為你泛民幾十六啊一萬人出嚟投票，所以咪周圍播毒咯咁。 咁所以而家你見到， 如果你去個現場，你睇泛民排隊嗰啲人個個戴口罩嘅，根本係 個劇情依然咁樣走㗎。最好就係其實去到今日啦， 冇人信喎。 嗱，你個劇情去到今日，連阿戴耀廷都炒埋之後，抵死啊，係嘛？搞呢一個初選，搞到播毒。其實佢成個嗰個魚龍操弄就係咁諗住咁樣做㗎嘛。 但係唔 work 喎，真係 啊， 係咪？佢真係用緊明朝嘅劍砍清朝嘅官喎，真係 好似上個禮拜咁樣。喂！上個禮拜啊，好早時間啊，你見到咩文匯大公啊，又話咩收到風啊，警察嗰個超級電腦啊，追蹤到嗰啲咩初選群組啊，喂，點解去到今日啊都 喺邊度？初選群組除咗我知道嘅就係慶回歸群組係最多人感染嘅， 咪就係咯，廿幾卅個， 廿幾人就係慶回歸群組。好啦，交出來，如果警察超級電腦追查到初選群組係戴耀廷啊，定係歐樂軒啊，係咪？定係趙家賢啊？所以咪話咯，佢連自己藍絲都唔信啦。 咪就係咯，啊，係 咪？你學者一講出嚟講，我諗袁國勇就慘啊。BBC 好似落咗架啊，嗰個訪問。 落咗架，但係好多嗰啲英國嘅媒體啊，即係咩鏡報啊，嗰啲咩每日電訊報啦，已經其實係炒過稿噶啦，已經係。 係咯，大新聞嚟嘅， 大新聞嚟㗎。 因為揾到一個華人面孔嘅有認可地位嘅微生物學家去講呢個武漢肺炎嘅來源嘛。 但係點解 BBC 會 back down 咧？其實？ 我覺得是袁國勇叫他的，會不會是 可以嗎？ 其實袁國勇仔仔都是這樣的，是嗎？嚼完之後就是 OK OK 我撤回這 樣，哦，這樣啊， 上次明報你不記得了嗎？行行行行，一定中聯辦打來的，或者這個中科院打來的，甚至可能中辦打來的，律政司 即是好像老蕭叫人家，即是叫泛民議員在立法會那裡叫林鄭做臭西，然後就在那裡改口，哎，不是臭西是香的咁樣， 老蕭呢啲橋一講咗就唔得噶啦喎， 係咯， 即係我覺得袁國勇唔係第一鑊噶啦，佢點會唔知嗰啲吳秋北啊，嗰啲工聯會點會恨之入骨啫？因為中共而家係甩鍋，甩鍋嘅意思即係話佢要將佢即係 stir up， 即係搞到亂曬龍嘅源頭都唔知係邊度嚟嘅，係咁啊嘛。但係你有冇留意啊？而家？大陸都嚟了喎，疫症 係啊！佢而家佢 烏魯木齊， 佢話主要集中喺新疆嗰邊嚇， 新疆同埋遼寧。 咪就係哈薩克咯，咪又係哈薩克咯。 我懷疑亦都有海員喺香港感染咗之後，大陸嘅海員翻翻去就會喺香港輸入疫症翻大陸。我覺得呢個嚟緊嘅呢個香港翻轉頭，新加坡翻轉頭，點會大陸唔翻轉頭先得噶？係咪佢北京爆咗一嘢之後就冇咗咯？好快已經冚曬咯。 唔係我唔信啦，其實嗱，你而家最大鑊啦，就係你而家你長個長江流域咁樣爆發啦，呢啲洪即係嗰個洪水係咁喺度染嘅話啦，嗰個疫情嗰個擴散咧，仲更加犀利。唔係話淨止武漢肺炎，係其他瘟疫 啊，其他咁嘅嘢啦。 係啊， 你嗰啲牲畜死咗咧，屍體。 上個禮拜五啊，截至到上個禮拜五已經係4500萬人啦，係國家統計出嚟嘅數字。國家統計的數字尚且4500萬， 成第一倍差不多。 哇，大佬真係十分一， 咪勁過華東水災咯？ 幾誇張？ 你以為華東水災勁啊？其實今次係勁過華東水災啊！ 而習近平係可以當冇事 啊？唔係，佢去咗見解放軍啊嘛？ 見解放軍啦，去咩空軍大學四大戰役啦，係嘛？唔係紀念呢一個咧，就係叫做係嗰個 咩四戰 四平啊，係嘛？咩咩四平戰役啊嘛？四平戰役就係點樣係可以即係趕走呢、一個咩國民黨啊嘛，係嘛？四平戰役就係講嗰陣時係呢一個 四平街會戰啊， 係啦，四平街會戰點樣搶翻東北翻嚟？其實就係捱啫嘛，其實 其實佢嘅西北同東北係有原因嘅，我覺得佢個 power base 喺西北同東北呢啲窮嘅省份喎。 係， 如果你而家中美關係咁嘅話咧，沿海省份一定同佢反台嘅，包括廣東省。 係。 係嘛？你如果你係江蘇省、浙江省，呢、這個上海、福建、 因為 廣東，喂，全部出口導向嘅省份，點會唔同你反台？ 因為習近平嘅民粹只會喺啲窮鄉僻壤嗰度係 work 嘅啫嘛，即 係 佢成日點解佢會將自己係描繪為呢一個喺插隊啊，喺呢個梁家河啊嗰啲咩精神啊？點 咪支撐大西北下放嘅支撐咯、 啊？嗰啲點會 work 啫？喺嗰啲即係窮鄉僻壤先 work 嘅啫嘛，係嘛？ 如果坦白講啦，你一個上海嘅僆仔，你笑佢傻 B 啦，係嘛？ 係啊， 大佬真係。托幾多米話？200斤啊！ 200公行100里路啊，大佬 唔轉膊 啊 嘛？ 係啊，唔轉膊。台灣咧就有三個大隻佬咧，就真係做咗一個啦。 館長啊？ 啊，唔係館長，佢唔知揾咗三個大隻佬出嚟。 我哋都可以試下。 可以試下。佢考過呢咁樣。 100斤係幾重啊？有冇一個人咁重？ 好好笑啊！等陣先，我嗰陣時 mark 低咗㗎，好誇張，即係等於你係孭住一個肥仔咁樣啦，孭住一個肥仔。 我哋都冇。我哋100斤有冇啊？ 我唔知道你啊嚇，咁總之 點兑換嘅我都唔識。 唔係嗱，佢哋中意即係中意用筋嘅，佢哋中意用筋嘅。 好笑㗎，大陸嗰啲以前啲遊客見到阿邝亞裏咧，佢就會問佢：，只狗咁得意，幾多斤啊？即係諗住嚟食咁嘅喎。 係啊，佢哋係㗎，係啊，佢哋成日都係用呢一個單位。 即係我見到佢手摸下摸下，我心諗。縮開你嘅手啦，大佬！即係好似真係想稱下佢，原來哇啱食啊咁樣。 佢哋係咁樣，我哋真係諗，喂諗住， 二百斤應該諗住點樣？兩個人咁重啊，應該。 兩個人嘅冇兩個人有嘅，我都誇張㗎啦。有即係台灣就係有個節目，佢唔知玩個擔挑喺度擔起去行上山咁樣。 大陸一斤等於500克，一斤等於50kg，一百斤等於50kg。咁我即係，咦？我都係100。我70几kg，80kg，即系130几啫喎。 啊， 系咯， 好夸张噶，佢嗰啲嘢系，即系嗰种造神咧，系好低 B 噶。即系你就系话佢自己唔识转博啊嘛，系咪呢啲乜嘢啊嘛？ 但系佢觉得呢样嘢 sell 得咩 ？sell 得，佢喺 个原因，我觉得系下边擦鞋仔啫。大佬全部是笑片嚟嘅喎。 唔係佢以前佢接受嗰啲央視訪問啦，佢自己講翻轉頭嘅時候咧，係好認真嘅。佢講 即係眼中有淚光咁 啊。係啊，佢即係佢 成日好有感情啊，對上山下。 佢覺得自己係年輕時候嘅一個係值得同人哋講嘅一種磨練嘅一種經歷咯。其實係，即係佢而家成日咁樣 project 嘅。點解？喂，我嗰陣時捱得，你自然呢班人都捱得啦。 啊，咁似嗰啲香港獅子山下一代 嘅。係啊，其實你嗰啲廢佬就好多時候。 廢佬都係咁啊，係啊，我都係嗰陣時。 我都係咁啫喎。你 鄭海泉啊嗰啲，我嗰陣時都咁捱上嚟。 佢而家咪就係話咯，嗱，點解要你學黨史啊？咪學下嗰陣時啲人係嘛，食樹皮又得，係嘛？點樣捱世界又得？ 食泥得 嘅 嗰陣時。 你而家你班人淨係識喺度玩淘寶啊，喺度玩食雞啊，係咪？即係你唔得啊！你要學下黨史啊！咁，但係佢哋唔明白一樣嘢啦。城市人有城市人嘅邏輯。如果你突然間叫佢行翻 老路啦，佢會同你死過噶，真係分分鐘係。 唔係，同埋佢問點解咯？ 呢啲係 點解要點解要托二百斤唔轉膊咧？ 係點解要咁做？ 點解要咁做咧？但係成件事係好柒噶嘛，其實 成件事好柒噶，其實係。咁但係你而家你話四平皆戰役咁樣去搏老命，點為揾一啲老百姓出嚟做呢個血肉長城，頂住國民黨，頂住國軍， 諗住同美國開拖嘛？ 但問題就是呢種人民戰爭，你而家喺國內，你而家有冇人掰你先得噶？ 有，咪嗰啲窮嗰啲省份，其實我諗佢個支持者嘅基礎係咩咧？係嗰啲四五線嘅城市喺東北同西北， 係 嗰啲其實重工業中心裏邊，其實嗰啲經濟活動都好差， 係 嗰啲嘅國企亦都好差表現。 唔係，即係唔係都食草嗰啲啊嘛？係唔係都食草又冇所謂啦，其實就 所以咪佢個支持者咪嗰啲咯，同埋佢。基本上都是正能量嚟噶嘛，即係話俾大家聽，總之對黨有信心就得噶啦咁噶嘛。但係你講，如果我話你好簡單，如果美國嘅制裁啊，真係大幅打擊中國嘅出口，即係因為日本撤資啦嘛。咁而中國即係美國嘅科技製造業嘅供應鏈就移去印度啦嘛。佢好快見效嘅，話俾你聽，唔使好耐嘅啫。大家以為一年半載，其實唔使嘅，幾個月見效噶啦。即係佢富士康搬去印度其實好快嘅啫，其實如果佢呢啲咁樣嘅沿海省份一路咁樣落去嘅話，佢就全含包產嘅喎，全部食草喎。 唔係，所以而家你 唔係話東北冇得食，然後沿海有得食喎。 反而李克強咧就實際好多。嗱，而家你見到李克強同埋習近平嗰個關係啦， 決裂嘅啦，係嘛？ 係啊，你見到就係話而家你嗰啲咩公費啊、三公嗰啲嘢咧，就全部大家你各級嘅政地方政府啦，要自己識慳啊，係嘛？要過苦日子啊，要減成50% 咁上下啦，已經係。即係佢話咩有保有壓啊，應壓盡壓啊，嚇！即係各級嘅政府咧都要打緊預算過日過苦日子啊。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其實佢咁樣講咧，佢講呢啲咁嘅貼地嘅説話咧，你同阿習近平咧形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嘅。你見到今日咧，習近平咧仲喺度搞咩亞投行年度會議？ 啊，唔係喎，佢亞投行年度會議嗰個發言我睇曬喎。 係嘛？點？ 即係我都係最近年睇得，我睇下佢點樣還拖。 係嘛？點樣還拖係嘛？ 冇喎。總之一樣嘢，唔肯減債， 唔肯減債。 嗱，呢個真係好關鍵嘅。 咁啊，大鑊啦！ 佢就係話咩？佢而家提出咗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係咩？人類命運共同體嘛。 係啊， 係 啊。 咁啊，今日咪講呢啲咁嘅嘢咯。 嗯， 係離曬地嘅喎，你知唔知啊？因為所有亞投行國家最重要關心就係 你派幾多啊嘛？ 係你 write off 啲債啊嘛？要唔肯 write off， 即係佢而家真係冇水喎。 係冇水喎。 係啊。 啊！ 即係呢個係慢慢慢慢令到嗰啲。債仔國家咧，同佢越行越遠嘅原因嚟嘅喎。 係， 因為而家由舊年年尾、今年年頭開始已經出講緊減債嘅咯，所以佢而家大鑊嘅喎。 梗係啦， 因為美國又會料嗱呢啲咁樣嘅非洲國家話俾你聽咧，其實好 Q 蠱惑嘅， 係 即係兩邊 leverage 嘅，包括馬來西亞、印尼啊呢啲都係嘅。 係， 即係嗱你共產黨刮上門。咁我就問你，我先揸住美國個deal或者日本仔個deal先。喂，人哋咁多錢，你可唔可以 match 到呢個價錢？你 match 到，我幫襯你啊。咁跟住你 match 到嗰陣時，跟住佢再問你可唔可以低啲。好啦，你做咗開工啦，跟住就咩咧？喂，我還你啊。 係， 而家咪就係咁咯。 係， 係咪大佬？你諗下，佢而家水災去到咁嘅地步，佢點敢再 burn 嗰啲外匯啊？而家外匯唯一佢會釘住嘅就係香港。 所以 佢點都要明日大魚開波噶啦，我話俾你聽。 所以點解點樣都要押後嘅選舉就係咁解啊嘛。 押後選舉唔係同建制派贏唔贏到，建制派贏唔贏都係個手段嚟嘅啫。 係啊， 最終嘅目的就係香港外匯嗰啲錢。你話喂，坦白講，美國就擺明會制裁呢啲央企噶啦，而家。好啦，然後跟住一帶一路亞投行嗰啲國家中咗嗰啲工程項目嗰啲，一定走數噶啦。一帶一路裏邊大量外匯帳。咁你嗰啲中國海外、中國建築、中鐵建、南車乜春春嗰啲咁點搞 啊？ 嗰啲錢你要咩咧？ 南車好大鑊噶， 你要靠香港頂啊嘛。 係啊， 你要靠香港頂。 但係你就算呢個唔係話你有幾多錢嘅問題，其實你就算你香港有10,000億都好啦，即係你對於你成個國家嚟講都係小數字。尤其你習近平，喂大佬，你開咗幾多口數啊？喂，你香港幾多錢啊？都唔夠你頂啊！ 仲有幫伊朗 咧？係啊，你仲幫伊朗喎？ 係啊。但係冇辦法嘅，你好簡單。呢個就係叫做咩咧？一條阿伯搞援交， 搞援交的話，這個給錢你買 Hermes， 給埃塞俄比亞，跟住這個給布隆迪又買個 LV， 跟住再給伊朗又 買個呢個 Nike 最新版的炒鞋，咪就係咁咯。佢而家因為全部咁樣，佢先至你要諗下中共而家佢為咗頂美國，佢個面子上要頂美國。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佢要攞呢樣嘢嚟去鎮壓翻國內嘅反對啊嘛。 嗯， 所以你見到成都設領事館，佢放炮仗都俾人拉啊， 又要直播。 佢就係軟就軟唔起，硬又硬唔起嘅原因啦。如果你硬起，當年南斯拉夫領事館誤炸，直情發動小粉紅上街，你記唔記得咪掟到美國領事館爆曬玻璃嘅嗰鑊？ 好耐啦，嗰陣時。 2001年咯， 係啊， 楊潔篪上位咪就係靠。啊，唔係啊，係南海撞機事件啊！南海撞機事件啊， 唔係嗰陣時咪2001年咯， 2001年啊， 嗰陣時啊，江澤民添， 係啊，南海撞機事件， 係啊， 你諗下今次，我一路等緊，喂，大佬馮佩，我講到而家都過咗成大半個禮拜， 仲樣衰就好似你做個直播咧，你發覺原來美國佬咧，佢關閉一個領事館嘅時候咧，可以做得幾decent，佢仲即係做足曬 工，接埋國旗， 係咪啊？ 著曬禮服制服， 佢都唔好似你班友哇，大佬 揾架求其揾架咁嘅人人搬屋。高高 van 咁就喺后边嚟噶咯， 大佬你而家见到侯斯顿系点啊？ 跟住烧 BBQ 烧文件， 侯斯顿好似民军杀到，然之后你班纳粹军喺度烧文件， 系越共入西贡啊， 就系咯， 真系噶，越共攻陷呢个西贡，美国领事馆落旗走人嗰下咁， 咪就 系 狼狈咯， 仓皇而逃咁样， 你期望美国佬好似你咁狼狈，但系最后尾咧就事与愿违啊嘛，嗰样嘢样衰啊嘛，嗰阵时就系。 呢啲嘢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嘅。你敢唔敢做到盡做到絕咧？係嘛？你把口咪打嘴炮咯，話嗰個領事夫人係漢奸咯，因為佢係一個華人嚟噶嘛，台灣人嚟噶。 我台灣人。 係啊，教煮餸嘅。我一個華人嚟嘅嗰個駐成都領事嘅太太。然後跟住你要夠姜，你咪放嗰啲惡狗小粉紅出嚟衝擊美國領事館啦，文革你都衝擊過。當時英國代辦啦，1967年嗰時候，係咪逼英國領事唸毛語錄啦？係 啊， 點解唔逼美國領事唸習近平外交思想咧？乜都唔敢做，我話俾你聽。而家唯一做係咩咧？係話當人哋宣布咗已經同中國終止引渡，喺今日外交部就幫香港宣布，就同呢啲國家加拿大、紐西蘭就停止司法互助。 黐線嘅，喂！呢啲係香港內政嚟㗎嘛，大佬啊！ 佢而家咪叫做咩咯？叫做咩啊？你喐我條僆，我而家就喐翻你。 唔係講真嗱，人哋咧終止你嗰個逃犯引渡咧，已經預咗你係咁嘅。呢、這個就係叫脱歐，根本就係唔想同你有任何拉楞。我唔會協助你嘅時候，我當然唔期望你會協助我啦。嗰、那個司法互助係嘛？你覺得呢啲係你覺得呢啲係反制咩？喂，人哋覺得你好幼稚喎。其實呢啲係 即係好簡單。香港就要同全球 dealing 嘅啦，我 係啊， 而家人哋幫你 dealing 緊，然後你主動就係我而家同你 dealing。 嗱，其實最恐怖的一樣嘢咧，就係你藍絲啊，同埋啲建制派最concern嘅英語世界。你諗住 而家 係 脱歐啊，同香港 你諗住收成期就翻返去啲英語世界嗰度收成，係嘛？但係而家你最後尾 得噶， 好清楚啦。你而家成個英語世界咧就同你脱歐啦。 有㗎，上海英語世界個補習社嚟嘅，喺上海。 English first 添，叫做 係。係啊，大陸好多㗎，好多分店啊。 大把啦，係咪？即係佢搞個主題公園俾你都得添。 你點解咧？我話俾你聽啊，藍絲以往係咩咧？佢兩邊食。 係。 即係陳建波啊，梁君彥啊呢啲，包括唐英年啊呢啲，董建華都係。就係咩咧？喺中美1972年體制之後，中美合作嘅環境裏邊，佢一方面 please 共產黨， 係 喺政治上變成香港嘅特權階層，攞著數。 係。 同時，佢就扮成係中美友誼嘅橋梁，喺美國嗰邊就招搖撞騙。這個就係董建華一路以嚟，你記唔記得當年仲係陪習近平訪美添？係咪？而家你諗下，董建華基金會捐錢俾大學都唔得啦，已經係即係頭馬何志平拉埋，盧長安死埋，係咪？已經係睇到曬嘅啦。其實根本係呢啲人，即係話過去佢做呢個買版，我哋叫做 comprador 就係咁。就是香港的呢啲權貴的特色，而家就要揀啦，要揀咩咧？要翻大陸食草啊！ 係啦， 要翻大陸食草啦！ 我送我喺中山送層樓俾你有幾下？ 有乜所謂啫？坦白講，多的是。 咪就係咯， 係嘛？你會唔會翻去退休啊？你董建華除咗換腎會翻去之外，你點會翻去退休咧？係嘛？因為嗰個監犯打完靶之後，即刻有個新鮮腎俾你用，你先會翻去嘅啫。你諗下，如果喺咁嘅環境裏邊，喂，坦白講，黃絲就揸住個 BNO 就走嘅咯噃。藍絲嘅後果係咩咧？你以往過去諗住兩邊食，而家我要求你唔好話中共要求，我哋黃絲都要要求你愛國啊，做到足，做到盡，做到絕啊要。係咪你楊潤雄？你的仔女會在澳洲可以居留咩？完咗之後，仲有好似譚耀宗啊，兩個仔都喺澳洲啊。 係，譚耀宗、 羅范昭輝嗰啲唔知係 澳洲。澳洲嗰陣時俾人哋點個名㗎，其實係。 係啊。 啊！ 喂，全部要找㗎啦！我話俾你聽，當國際社會要同中共 dealing， 第一件事就係要香港 dealing， 係 脱歐，同國際脱歐。呢、這個過程會由司法開始。 司法而家講到明啦， 而家司法已經好清楚啦，所有互助協議、引渡協議全部 suspend。 而呢個英國嚇最高法院嘅院長啊， 講到明，終審法院唔會派法官嚟啦。 係啦 ，Robert Reed 咧，佢又講就係話咧，如果國安法影響到香港法院嘅獨立性嘅話咧，就會停止向香港派呢個中英國法官啊。其實而家咧，終審法官咧，即係終審法院咧，有14個外籍嘅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嘅非常任法官嘅，9個就係英國嚟嘅，4個咧就喺澳洲嚟，1個係來自加拿大。嗱，你而家嗰班藍絲啊，嗰啲建制派啊，文匯大公咧，成日都係即係喺度鬧啲咩楊法官啊，成成啊， 啱啦，求人得人啦， 正正就係因為有呢班咁嘅人喺度，你嗰個香港個普通法制度啊，先至有英語世界所承認。 喂，好簡單啦、啊，大陸佬點解蜂擁去烏克蘭參加嗰啲求成親團、雙體團啊？因為佢覺得烏克蘭係鬼，烏克蘭女人係鬼妹 啊嘛， 係 啊， 係咪呢種咁樣嘅不平衡嘅崇洋心態係冇改變過嘅？香港亦都係咁樣，佢一邊就係好似《伊索寓言》裏邊嘅蝙蝠，亦都係呢班唐英年、老董啊等等，一路以嚟點解可以如魚得水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係買板， 扮鬼佬咯。你中意嘅時候就 一邊一時就係假洋鬼子，一時就係愛國中共嘅支持者。而家冇呢支歌仔唱。 唔係你就算梁振英都係咁講噶，香港要做超級聯繫人 啊嘛。萬能蘇 嘛， 係啊，而家佢成日講話萬能蘇。 咁你而家蘇邊度啫？ 而家冇啊！而家轉 work 數啊，淨係可以插大陸嗰、那個嗰、那個插蘇嘅啫。而家 唔係就算係一帶一路啊，我諗都唔蘇你啊，分鐘都係嚇。 喂，坦白講，如果你個特首連美國都入唔到境，你去咩參加國際會議？大佬仲衰過東莞市委書記，我話俾你聽啊，東莞市長都仲可以去到啊， 冇地位啊， 係完全冇地位㗎啦，已經呢、這個係我一早講呢個骨牌效應。當時邱騰華仲係講緊我哋冇咁多嘢出口去美國，唔會受影響。呢啲就係白痴仔嚟嘅，我話俾你聽啊！你個骨牌效應係咩？你香港呢個 brand 玩完啦，即係等於曾幾何時我哋見過嗰啲名牌啊，咩 Pierre Cardin 啊、 Playboy 啊呢啲，當變成大陸 brand 嗰陣時 啊， 香港人會唔會著啊？ 勞斯丹頓咯， 鬼佬會唔會著啊？ 你會著勞斯丹頓啊？ 你唔好你唔好唔好話勞斯丹頓佢自己原創嘅土炮都好，如果本來係鬼佬品牌，係嘛？被大陸買了，然後你想想那些 Pierre Cardin 那些，你已經我們我想現在說出來，我想我的聽眾都在笑我們， 是啊， 我想他們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是啊， 但是我們年輕人那時候是名牌來的嘛，是吧，當你 franchise 了給大陸的 brand 就玩完了，香港就是這樣，我覺得現在，然後你還可以扮什麼，好了，跟著到什麼，跟著到在司法之後，一定是到這個金融就係頭先講啦，呢、這個 OFAC 啊、就係一定係到金融，所有投資銀行乜 Q 都玩完嘅，跟住到咩獨立嘅貨幣政策，跟住到咩，跟住到獨立嘅喺國際組織嘅地位，係一層一層咁樣冧落去嘅。我想問你，中共佢會頂咩？佢唔會頂嘅喎。第一，佢頂唔住，因為好多國際組織裏邊仍然係以西方國家為首，好簡單啦 ，IMF。係咪你而家講亞投行幾咁巴閉？亞投行一年啊攞出嚟嘅錢，俾嗰啲亞洲國家發展嗰啲錢啊，係遠遠比唔上 IMF 啊。仲有啊，輸孤寒錢啊嘛，因為中共而家荷包笠啦嘛。係咪？佢以前咪牙斬斬噶嘛。 係啊。 而家荷包笠，佢點敢 write off 啲債啊？ 唔係你見到啦，嗱，我都話啦， 其實而家菲律賓啊，今日咪喺度追咯嚇，即係要習近平啊，即係 呢啲杜特爾特蠱惑到爆啊！ 同埋就係話，如果你有疫苗嘅話，第一個會支援呢一個菲律賓啊咁樣樣。其實咧， 撈嘢啊！ 係啦，拗嘢，唔係即係要佢啲疫苗啊，嚇咁啊，今日 信唔信得過？ 咁係啦，你要拗佢疫苗，大佬送俾你，你都驚喎，大佬啊，係嘛？即係我寧願要錢好過喎，你外匯啊，俾外匯啦，係咪先？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你而家見到美國啦，尤其係蓬佩奧上個禮拜咧，佢講完篇演說之後咧，就你見到一層一層嚟嘅，其實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嘢做，即係你由 FBI 開始講起 ，FBI 嘅局長 Ray 啊 ，Christopher Ray。他自從說，喂大佬啊，你現在你在美國本土5000宗外，即是這個商業間諜的案件裡面，一半跟大陸有關。好了，跟著 他就交了那個解放軍的軍醫出來，躲在三藩市領事館，姓唐的女人，原來是廣蘇省國安局公安局阿頭 情婦啊嘛， 情婦嚟㗎， 我都睇喂大佬，我原來情婦嚟喂大佬，你嗰啲高官啲唔好喂，好唔好咁雜食啊？ 喂，其實我覺得是但一個 FBI 喺條街都鬧到㗎，真係， 啊， 即係中共間諜啊， 係嘛？ 是但一個都鬧到㗎，真係，啊。你知唔知五月到而家 係 最少10個千人計劃嘅科學家喺美國大學被拘捕？ 係 你其實做緊嘢，佢唔公佈啫嘛。 嗯， 香港傳媒都唔敢寫啊，我諗。嗯啱啱我琴日先睇到一個 Oklahoma 研究類風濕病，又拉咗啦。話佢攞千人計劃啲錢而唔申報向呢個國家衞生。 唔係咁，唔係咁。佢之前佢話呢一個侯斯頓啊，斷正阿黃偉啊，送佢相機斷正嗰個，就係因為原來最後尾咧，國航俾佢邊證件啦，對唔上嗰個年齡啊嘛，年齡都錯啊嘛，大佬啊！年齡都 太騎呢，我諗國產007， 即係呢啲唔係呢個係逃學威龍情切，即係你見到喂周星馳成幾廿歲人差佬都 可以當中學生， 你都當中學生大佬，你諗下 仲可以溝到張敏， 你而家你台你而家喺美國幾多逃學威龍啊？你話你就係周圍嗰逃學威龍捉極都捉唔曬，先至同你發爛渣啫嘛！而家係 喂，同埋我覺得未必係真間諜嚟嘅，就算姓唐嗰，那個。江蘇省公安局長個小三咧，我懷疑係俾個身份佢喺嗰邊揾食嘅啫。其實， 係 即係佢呢啲真真假假嘅間諜。問題就係習近平吹到好大啊嘛。係，所以而家美國佬就當佢侯賽恩，我一早講嘅話，佢當佢侯賽恩咁打。 啊， 真真假假都咧，我唔理啦，我就當你有大殺傷力武器嘅啦。而家 唔係佢自從聽咗嗰、那個余茂春講之後咧，你見到而家美國咧就好清楚啊，同以往嘅政策好唔同，就係、是、主動出擊。就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身，即係你玩戰狼嘅時候，我都同你玩戰狼。 嗱，以往咧，所有中國通咧，由基辛格嘅呢個熊貓擁抱者啦，一路到英國惠奕遜啊呢班咧，尤德啊呢班咧，都係柯里達爵士啊，到法國嗰班漢學家咧，全部我哋你記唔記得我喺節目已經講過，呢個蝴蝶軍情已結啊嘛，就係法國外交官連個老婆係男人佢都唔知啊嘛，係 咯。 就以為中國嘅文明、中國嘅文化係咁嘅，哎，佢哋好怕醜嘅，夜晚黑瞓覺上床，同老公都要熄燈嘅。嗰、那個係男人嚟嘅，其實係， 係 間諜嚟嘅， 係。唔係就係用嗰種咩所謂文化相對主義啊，幫佢説項咯，即係話， 即係自己呃自己啊。 係。 好多時候中共做咗啲衰格嘢咧，佢哋就係咁，係個別事件嚟嘅啫。 同埋嗰啲係人哋嘅文化嚟嘅，要尊重。 係啦，要尊重文化相對主義。第二係咩咧？就係佢哋本質上都係貪錢嘅啫，香港啲有錢佬都係咁噶，係咪？最先醒覺嘅咪李嘉誠咯，所以佢走得最快咯。2012年開始撤資咯。 但唔係啊，你見到而家蓬佩奧咪講得好清楚，佢唔係淨係為利益咁簡單啊，佢係真心相信共產主義啊。 呢個就係你睇佢國家安全顧問奧拜恩嗰個演辭嚟。 奧布萊恩中咗武漢肺炎嗰條友， 中咗武漢肺炎嗰條友，佢就話佢根本就係史泰林嘅信徒嚟噶嘛。係 啊， 根本就係列寧主義嘅信徒。 係啊， 從來佢哋扮貪錢啫嘛。 係啊， 嗰個係佢另外一面，但係佢個本質就係一個列寧式嘅獨裁政權。係，呢個冇改變過。 嗱，紅二代未必信，但係習近平本人一定信。 紅二代就肯定唔信， 係啦。紅二代就諗住揾錢嘅啫，佢哋世世代代啦。 紅二代、紅三代喺邊就好簡單嘅啦。 A、B、C 啦，做曬。 當習近平叫紅二代要留喺度保江山嗰陣時，紅三代在哪兒？你只要交出紅三代在哪兒，一在香港，二大部分喺美國，部分喺加拿大，部分喺新加坡，全部都係喺一啲自由民主。 制度有保障的地方。如果不是就是香港新加坡、 嗯、 是華人社會為主不過有法治的地方。 嗯、 你保什麼江山我想說、嗯、然後你呼籲那些紅三代來保衛共產黨的江山、 嗯、 怎麼保啊？如果美國佬理真的話即是說逐個逐個共產黨 target 他們的時候你想想多大鑊啊，整個共產黨會幾大鑊啊？ 係冇錯， 在美國的紅三代是逐個逐個被人拉出嚟的時 候、嗯、 所以 你怎麼玩我想問下、嗯、他現在就很簡單打完嘴炮華大媽出嚟，他可以有什麼反制措施呢、啊、我真的想請教一下各位戰狼， 不就是說兩句口浮說話就算了，什麼披浮陷大樹、啊、就覺得你不自量力，其實誰不自量力呢？其實 是 即你說這些說話你即都經不起考驗的。其實 究竟美國會出什麼權呢？我覺得他現在基本上是組合權都未出，他只是吹雞而已。 是 好了，出完雞之後跟住會出什麼呢？制裁名單、 嗯、 香港的制裁名單，跟住你話南海和台海的軍事嗰個危機會怎樣出現呢？第一，我不知道你覺得美方會不會要求中共拆除在南海永處礁的呢個軍事基地，嗰、那個填海機場。2015年見奧巴馬嗰陣時候，讚應承南海非軍事化，佢跟住咧個一美十咪就喺嗰度填機場啊嘛。 嗯， 我覺得美方如果提出具體要求嘅話、嗯，絕對有可能。 嗯， 就要你拆咗佢。 啊， 如果你話 distrust and verify 就係咁啦。 係， 係咩？我唔理你講乜啊嘛。 嗯， 我睇你做乜啊嘛。 嗯。 基本上 distrust 的意思，你講乜嘢我都不會聽噶啦。 係啊， 我當你是賊噶啦。 係啊， 我要看你改過自身。 所以你而家見到啊，呢、這個駐美大使啊，阿崔天海咪就喺度喺度抱怨咯，咪就係話誒，而家連講嘢嘅機會都冇啦，係嘛？而家連講嘢嘅即係大家對話嘅機會都冇埋啦，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就唔使走到而家咁樣啦。咁你見到咧，就呢一個路透社琴日唔知又做單新聞，就話原來咧，佢哋啊內部嘅官員啊，中共內部嘅官員咧，其實仲係期望緊咧呢一個即係總統換屆之後啦，就可以對即係中國咧日益帶來轉機。即係佢哋嘅講法就係咁樣嘅。佢就話反正而家中美關係差到而家咁樣啦，換個總統唔會比而家更加差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佢哋而家咁樣諗啦，就係、是、我或者綜合而家其他嗰啲資料可以睇到啦，佢哋就可以捱埋呢幾個月先。其實最多就是三月。但係講真的，你如果你捱到拜登上台嘅話咧，嗱、這、呢個唔係 sure win 啊嘛，其實係嗱呢個都係可能性嚟嘅啫嘛。咁但係同時間喎，喂你又要賭，即係你賭兩樣嘢，你知唔知道？第一樣嘢你要賭啊，特朗普輸硬。第二樣嘢你要賭嘅就係拜登贏咗之後，佢一定 bad 單。 嗱，坦白講啊， 你兩樣嘢同時贏先得喎。其實係 我話點解美中共裏邊根本從來都冇知美派嘅？ 係， 你只要諗下， 阿老董已經係 啦。喺中共嘅決策層裏邊，如果所謂知美派係董建華，你就知道一定死 Q 梗嘅根本係。中共嘅決策層裏邊有冇余茂春呢種人？ 嗯， 你同同樣 有都唔敢出聲， 係喺美國嘅名校畢業，然後喺再去中共留學，喺中國留學，喺北京大學呢個外交關係學院畢業，然後讀完之後成為俾國務院吸納入去做中共外交系統或者國務院系統對美政策嘅智囊，有冇呢啲人咧？ 嗯， 絕對冇，因為佢根本就唔會信呢啲人。 嗯， 係嘛？但你睇而家美國嘅智囊。你由副國家安全顧問呢個博明，即係呢個 Matthew Pottinger，到呢個嘅國務院嘅對華政策規劃顧問呢個余茂春 Miles Yu， 邊一個人唔係認識中國嘅水平，係認識中共嘅水平係多過你中共認識美國？ 冇錯。 佢以往靠乜嘢咧？我話俾你聽，好簡單。第一，領導人嘅所謂私人關係，呢個就係 Donald Trump 最適用嘅一個 tactics 嚟嘅，就係。習近平同佢嘅私人關係。 嗯。 第二係咩咧？就係國務院裏邊外交系統所謂嘅楊潔篪啊呢類啦，做過駐美大使一段時間。但係因為你嘅政治核心係唔開放嘅。 嗯。 好簡單，如果楊潔篪見完馮佩奧同你講唔好搞國安法，你會唔會聽？ 嗯， 係唔會噶嘛？ 係啊。 喂，你話 Donald Trump 想唔想同習近平做 friend 咧？絕對想。 嗯。 但你諗下，佢成個國務院系統、國家安全顧問嘅系統、到外交嘅系統，都係呢啲共和黨裏邊嘅鷹派嗰陣時候。 嗯。 佢就一定要聽呢班人講嘅咯。 係。 佢冇其他選擇嘅喎，其實係。所以我話你睇嗰陣時候，我睇過一本書研究呢、這個。二次大戰裏面最經典的戰役坦克大決戰富斯克戰役、 嗯、 希特拉為什麼會打輸給這個史太林呢？史太林在決策裏面的時候，他仍然是尊重這個朱可夫、 嗯、 專業的軍人，希特拉就不是，跟蔣介石一樣，他喜歡在現場，即是在前線做決策，我覺得要這樣做，我不信你國防軍的領導、嗯、就要你這樣，這個就是跟中共是一樣的。其實为什么王毅吹天海一路放暖风呢？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由六月开始美方一路做的行动和他们的几个重要人物的演说已经出台了，根本不用等到蓬佩奥去访问和 Boris Johnson 见面的。其实他们已经完全 get 到美方那个，但你看到他六月他做过什么事，就是国安法咯。 是啊。 如果他真的知道是会爆大镬的，吞迟一个月行不行？趁到十一月搞得唔得啊？六月點解一定要六月啊？係完全冇 rationale 噶嘛？你留意一下。 唔係，佢要勝利，佢要勝利。而事實上，佢而家點解即係急於喺香港呢邊啦？即係要下一城啦，就因為佢因為頭真係碰著黑啊嘛。 好啦，你覺得下咗呢一城係咪真係下到呢一城？ 下唔到啊！嗱，因為而家咧，你反而咧，你俾咗子彈俾蓬佩奧。蓬佩奧上個禮拜嘅演說，其實佢聚焦一樣嘢，就係中共唔可信。 distress 咧， 系啦，中共唔可信咧，其實呢一個 香港一國兩制做例子咯， 係建基於舊年同埋前年彭斯，即係副總統彭斯所講嘅演説上面咧，就再下一城，即係其實佢係堆積緊事例去證明中共係唔可信。嗱，因為其實係咁樣，過去呢幾年嚟，你就算係呢嗱，究竟蓬佩奧而家講嘅演説同舊年彭斯有咩分別咧，或者有咩演進咧？其實就係因為。由這個中美貿易協定啦，中美貿易協定你之後又在去年五月的時候你自己撕毀了合約，然後推倒重來，這個你已經是第一個不可信。第二個不可信的，這個也是特朗普是非常之強調的，其實每次他迴避香港問題，他都 因為他答應了習近平，其實他香港問題為什麼他迴避呢？其實他是給了習近平一個空間的，特朗普在這個決定是錯的，我覺得 是的。但是他就在特朗普就永遠即是一講到中國的時候，他就永遠都會講這個疫情的問題，疫情的責任，這個就是疫情裡面，即是你整個過程裡面中共不坦白，這個不可信，然後第三個不可信就是這個國安法不可信嘛。 是啊，就是香港一國兩制。 其實不可信，其實他就是這兩年來累積了三個事例，然後就號召全世界就是告訴人中共是不可信的， 是仆街來的。 現在這圖現在北約還有些成員國還是活在過去的時代， 他不是說德國咯，其實 就是德國咯，你就是你天真嘛，是吧？ 不是，他為了企業利益 因為你德國其實現在整天就說跟中國還有很多事情談，還有很多事情丟丟來丟去，又說哎又什 麼, 什 麼, 什麼氣候減排， 丟過什麼鬼東西，所有人權對話我告訴你都是假的。我想問默克爾過去那五年跟中共的人權對話、嗯、究竟今天中共的人權狀況是好了還是壞了？在新疆的人權狀況，在西藏和香港的人權狀況是好了還是壞了、嗯、一句就講完了。如果你的 engagement 德國的 engagement 是 work 的話、 嗯、 他就更糟糕過美國，美國都反省過自己 blind engagement 是不 work 的，原來 是吧？原來德國還繼續說要 engage 對話，其實我覺得他們不是不知道，他們是炸分，是炸不知 道，就是其實人氣我取咯， 就是 appeasement policy， 他們自己受過的這個害，衰政政策的後果嚟嘅，呢個係 唔係當全世界都跟中共去扎行馬的時候，全世界都對中共咧即係開行拖的時候，我德國係嘛？我反而呢個時候送暖， 佢 leverage 到個利益 咁咪 leverage 咯？咁我所有嘅嘢咪我賺曬咯？係咪先？即你德國佬就係賺呢啲咁嘅嘢，就係、是、叫食人血饅頭啦。其實 唔係即係曾玉成戰略啫嘛。當成個建制派都係惡形惡相嗰陣時候。嗯，他稍微温和一點大家就覺得他是好人嘛， 是 但最終就是在 推遲選舉露出馬腳咯。 係啊， 係冇嘅。你以為 leverage 到，其實 leverage 唔到。 好啦，零一咧啱啱就公布咗消息啦，有獨家啦。佢話港府咧就要提請人大決議喎，係用人大決議喎，賦權本屆立法會自動延長一年。嗱，而家咧就用嗰個咩立法會十一條咧都唔用啦。佢而家又係啦，一搞唔掂。嗱，而家特區政府又好簡單，面對任何嘅政治嘅爭議、大嘅辯論。其實自己是不願意承擔那個政治責任的，就直接推去這個人大。 現在那就由人大去背咯， 現在就是用人大去背了。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的， 喪失政府就是這樣嘛， 傀儡政權就是這樣，這個就是近衛民和東條英機控制這個汪精衛而已嘛。好了，但是你問一下，如果香港要走出這個困局，你是加速香港的傀儡化，加速香港法律化的話，即是說你跟國際 D-Link 速度越快，你可以這樣說。如果你延遲選舉，可能很多香港人會很失望，做了一輪初選之後發覺又都投不到票等等，你可以延遲兩年也可以，你可以五年不選舉也可以，很簡單的。我覺得任何的政治決定其實都有一個代價在，有一個 price tag 在這裡。你現在就是一步一步，不是只是管治的質素摧毀香港，在抗疫等等的東西，然後你將香港這個 brand 是變成大陸 brand 嘛，又再一次證明的，這個 就是為所欲為咯。 是啊，是再為所欲為的，即是說到你下一屆特首林鄭月娥做完這五年之後，你可以繼續做多五年的，我覺得只要中共 appoint 去做就可以 了， 是橫掂都是的了， 終身特首都可以， 長期終身特首都可以的，我覺得 是啊。有誰肯做呢？你做到爛成這樣的位置， 你做到爛成這樣，我都說了，年輕人走得的就走，不走得的很多是基層工作的年輕人，真正 pay the price 的是藍絲的中產和藍絲的商界。 你而家冇得兩邊舐啦， 冇得兩邊 喺兩個世界裏面去遊走，兩邊 呢啲所謂嘅買板全部玩 Q 完， 係冇錯。尤其而家 李嘉誠就揀咗啦，佢去西方世界， 係啊， 係好清楚嘅， 估都估唔切啦。而家成都啲樓 都賣， 係啊， 即賣啊，大佬，走得幾快啊，真係。 佢睇得好準啊，其實 你睇得好準啊，有曬情報。我諗 兩三年前，你話別讓李嘉誠走了，佢而家有走錯咩？ 係啊， 嚇！你做一件，你做一件事情，你證明李嘉誠是錯的。 李嘉誠講過的了，他說我的投資主要都是在民主自由的國家，他選了的了，其實是香港得十幾個%，大陸賣掉了他，已經選了的。邵逸夫那代也是一樣，你叫我捐錢去敦煌 fine， 我當買路錢，但我從來都不投資斗領在大陸，這些就是那一代人的智慧。現在這一代人你沒得走的，唐英年家族個個都沒得走的，董建華連白爺嗰個嘅創業都要，個祖業都要賣埋啊！係，係咪？所以我就係話，大家可能好失望，發覺冇得選，但係你要記住，所有嘅嘢都係有個政治代價喺度。當佢要付出政治代價嗰陣時候，你就要問，究竟邊一啲人係要 pay the price？ 我敢寫包單，今次咁樣同世界脱軌嘅話，脱歐嘅話咧。是商界自從1972年是沒有面對過這樣的局面，他們沒有智慧去 handle 這些東西，其實很簡單的 common sense 的。當香港的中產都準備五年之內移民的時候，那些地產那些樓還有誰會買？很多人說，大陸佬會頂住，你信不信大陸佬有錢買？我想 哪有錢頂得住啊？ 是嗎？是，如果是這樣含包散的話，所以這個很多人說是加速師加速師，當然我哋都唔想去到一個咁樣嘅局面，但係問題就係而家，正如戴耀廷講，其實決定我哋冇權決定攬炒嘅。其實你而家提請人大押後選舉，即係話人大將來開咗個先例，係可以隨時宣布個選舉無效添啊。 係， 係嘛？佢選舉結果，佢覺得唔 like 嘅，佢咪宣布呢個選舉無效咯，再重選咯。呢個同軍政府下邊嘅選舉有咩分別咧？是慢慢走去那一步的了，其實是因為那個太容易了。當你跨過那一步的時候，是整班人都覺得沒所謂的，總之不要讓他們控制立法會就可以了。那你跨過那一步，那你就會再走，越踩越深，越踩越深，那你就沒辦法的了，是吧？你迎接一個跟世界脫軌的時代，這個是你以為你還可以去到 MIT 讀書，你那些弟弟 仲可以去到 Caltech 加州理工學院，仲可以到哈佛，最可以去到耶魯。你揸住個香港護照，仲可以攞到 student visa 過去讀書，係嘛？恭喜你啊！真係，即係坦白講，羅冠聰可以去耶魯讀 PhD，我希望佢讀完碩士之後讀 PhD， 加入去美國嘅智庫裏邊，做一個出色嘅呢個中國研究或者香港研究嘅人，發揮國際嘅影響力，佢係做得到嘅。但係你嗰啲香港商界嘅富二代、富三代、富四代，翻去清華啦，我話俾你聽，都未必得添啊！暨南大學差唔多，我覺得係咪呢個就係佢哋對香港陷入危難嗰陣時候袖手旁觀嘅結果嚟嘅？彭定康冇講錯嘅，係冇人願意喺呢個時間裏邊企出嚟，去阻止呢個咁樣嘅平庸之惡發生。呢個共業嚟嘅，其實係，係共業嚟嘅。以前你可以董建華個仔個女去美國讀完書，然後翻嚟香港高薪厚祿揾份工作，以後都唔會有呢支歌仔唱噶啦。其實，你一定呢個脱歐係全方位嘅，唔係中國同世界脱歐先，係香港同世界脱歐先啊！係， 咪就係一國一制啫嘛？你呢個一國一制必經嘅之路嚟嘅，呢個係你成日話要搞一體化，又話要納入呢一個全國嘅。这个发展大局啊，现在就如你所愿咯。 是。 是吗？ 跟着你以为个交易所还可以，港交所还可以是全世界来赌钱。 是。 人家为什么要来这个赌场赌钱？因为你的牌头是金沙赌场。 其实原本即如果即去年啊，这个港交所可以成功买起了这个 伦 交所的话，那他就将即大家就揽住一条船咯。其实现在你不行嘛，人家没有上当，是吗？啱啦，係嘛？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攬炒埋英國啦。其實係， 咪就係咁咯。你好簡單啫嘛。點解佢要用人大嘅決議方式嚟去做咧？就係佢要逃避嗰個司法覆核啊嘛。係 冇錯， 因為佢諗唔掂噶，佢用緊急法佢都諗唔掂噶。係 啊， 好簡單，緊急法一到到法庭嗰陣時候會睇就係話喂會稱法官會稱係咪緊急到一個地步係冇辦法進行選舉咧？ 如果你聽專家講，如果你聽專家講，即係何柏良都話噶，喂，鄰近國家 啊，咪新加坡嘅選舉啱， 咪就係 六月舉行嘅啫嘛， 就正正就係咁啫嘛，有咩事啊？ 輸緊啊，輸入覆核， 係咯， 所以佢咪揾人大出手咯，我覺得好簡單嘅啫，係我唔咩啦，係咪？因為香港嘅法院係冇辦法將人大嘅決定去做呢個司法覆核噶嘛，係咪用呢個方法咯？所以我話佢用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基本上。就跨過咗個心理關口個底線之後咧，就會不斷咁用。我覺得好啦，但你話如果現屆嗰個政府嗰個議會係繼續落去，喂，咁我想問要補選嘅咯噃，陳海欣個位咧？ 係啊，阿毛哥個位， 毛哥個位咧？ 嗯， 係啊，要補選嘅噃。我想睇下佢點處理啊呢個問題。 其實如果你補選嘅話，其實你去選舉嘅規模都一樣咁大啫喎。 公投嚟㗎啦，咪即係。 係啊，唔係即係你起碼你對於當區，你起碼對翻新界東、對翻九龍西，其實都係咁多人去投票嘅啫喎。其實係嘛？即係你變咗最後尾，你都係自打嘴巴成件事係。 冇㗎，你而家呢個咁樣嘅局面咧，就真係進入咗嗰個加速器嘅。 嗯。 真係嘅，即係香港人好多時已經去到個絕望嘅地步。 咁我哋就冇啦，咁去到咁樣。 其實攬炒嘅意思咪即係加速啫嘛，加速撞山啫嘛。 嗯、 即係我哋過去好多時參與政治嘅人，我哋都假設係通過我哋自己個人嘅一個行動去改變個局面啫嘛。嗯、但係而家點解香港人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等你睇你點死，係咪？其實好似同自己冇關咁樣，其實係同自己有關嘅喎。點解會變成咁咧？呢、這個就係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同共產黨嗰種嘅霸凌嘅行為，令到已經大家去到一個憤怒嘅程度，佢又冇辦法改變，佢就唯有個選擇就係咁。而佢每一步，佢都係將呢個咁嘅局面擁去一個更極端嘅形勢嗰度，咁佢就會引發下一波嘅變動啦。下一波變動會幾時出現呢？十一月美國大選。所有最凶狠的政策會在九月到十月出台，你想到的，他現在搖擺州份，搖什麼擺，大幅落後，根本是大幅落後。那你想想，如果他要挽救他的選情，你留意一下，蓬佩奧的演辭之後， even 在選舉狀態裏面民主黨是沒有反對的。 冇㗎，係啊， 係全個美國嘅朝野，包括針對特朗普嘅傳媒都好啦。 嗯， 你講嗰啲嘅，譬如 CNN 啊、Wall Street Journal 啊、New York Times 啊、Washington Post 啊呢啲咧，係冇一個評論嘅人出嚟反對蓬佩奧呢 part 呢番説話。 嗯， 其實係重大嘅改變嚟，係 the end of the engagement policy。 其實舊年前年啊，阿彭斯出嚟講嘅時候都冇啦， 已經係共識嚟，所以佢哋成日仲喺度幻想。唉，拜登選到就可以喘下氣。 唔係，好得好， 即係幼稚到不得了。 其實佢哋好矛盾嘅，即係我睇到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就算係喺中央嘅高官嗰度講啦，就係話我哋唔會天真到以為咧，就係其實就算係呢一個民主黨上台咧，都會改變而家呢個即係呢種受共嘅策略。咁但係佢又覺得。如果即改選了之後，換了政府之後，又可以重新嚟過，其實點會係有可能嘅咧？其實 最大嘅 scenario， 最大嘅可能性嘅 scenario 會係點咧？就係喺而家蓬佩奧仍然掌權嘅情況下邊，最極端嘅手段就會喺十月出現嘅。 係， 因為呢個係對選情一定要係一。拍落去就搞掂嘅要，咁你谂下会系乜嘢啦？你要谂，我觉得甚至唔系香港问题， 嗯、 一定系同南海同台海有关。呢、這个唔使谂噶啦，其实亦都系直接嘅军事对峙嚟。 系呢两个月就会发生噶啦，嚟紧 系呢两个月之内会发生，然后跟住个香港嘅经济会受到好大冲击。 啊， 呢、這个系你真系坐定定噶啦。 唔系，其实去到呢一步咧，我觉得就香港人唔使灰心。因為我哋香港人做嘅嘢咧，已經令到咧中共咧已經係洗橫手啦，已經係出謀招。嗱，如果你覺得即係中共永遠就係咁樣，佢係唔會坐以待斃。如果個勢佢唔喺佢邊嘅話， 如果國安法佢係成功，個選舉就會正常舉行。 係啊， 因為當初立國安法嗰陣時就諗住用嚟 DQ 啲候選人， 係啊， 然後就控制個立法會啊嘛， 係啊。 所以你諗下幾荒誕啊？結果而家又提請人大去釋法，咪人大決定。用人大決定去延遲一年的選舉，佢就係一個火水救火，火水救火，跟住再用酒精，跟住再用呢、這個gas 去救火，咪越爆越大鑊，越爆越大鑊咯。 啊， 係冇得避嘅咯，我覺得已經係，亦都唔係我哋可以改變嘅，根本係我哋只係坐定定食花生嘅啫。其實係咪要做嘅嘢，我哋做到足。 嗯， 要表達嘅立場亦都表達。 唔係，我哋贏咗係全世界人啊！嘅一種尊重啦，起碼就係、是，係嘛？即、就、係、是、你起碼我哋搞個初選，其實舉世公認喎，係嘛？逼到老共要搞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人大決議，其實知道佢哋自己輸硬啊嘛，真係。你諗下啦，喂大佬啊，我今日先同阿毛哥計過數，喂，如果你有20万嘅大陸票，20万嘅大灣區票，你分落每一區裏邊啊，係等於幾多席啊？起碼5-6席啊，其實每區一席啊，至少。40000喎，即係每一區係止唔止一席啊？保守都係5席啦， 嗱，同埋佢唔係嘅，佢唔係 evenly 咁分嘅，佢因為佢可以種佢種落去， 係 佢種喺嗰啲有 好精準度地種嘅， 種喺嗰啲 marginal 贏嗰啲區嘅， 係啊， 佢如果大勝嗰啲區佢唔種，佢種嘅，因為我上次睇北角投票， 咁即係起碼就8至9席啦，係嘛？如果你8至9席，即係等於直選嘅幾多席啊，大佬啊？ 直選我想來回一席到啦，其實 來回一席啊，知唔知啊？ 一席到啦，應該係 20万喎、啊，大佬啊！ 即係來回一席嘅啫，其實係 啊。 咁你諗下啦，呢、這個遊戲裏邊佢玩極都玩唔贏，佢而家已經係惡向膽邊生噶啦嘛。所以佢咁樣撕破呢個一國兩制嘅假面之後咧、 嗯， 真係乜嘢都會做嘅，其實 係 已經大家唔需要有懸念啊。呢、這個國安法已經係顯示到佢哋嗰個嘅情況係。會跨過咗個心理關口之後，就會去到盡。 唔係而家咪就係進入咗呢個。 你睇新疆咪睇到咯？點可能咁樣100多万嘅人送去職業訓練所嘅啫？你諗下，點可能係咁嘅啫？諗出嚟你都覺得係 evil 啦，係嘛？ 嗱， 佢真係做嘅喎，你諗都諗唔到喎。你以為國際社會就係因為咁樣俾你啲人民幣會收買而唔出聲咩？事實上起初嗰陣時係嘅喎，係唔出聲嘅喎，其實係。但現在你去到這個這樣的時勢，那個 tipping point 已經出現了，我覺得。那個 tipping point 出現了之後，還是不是靠我們個人 在個街頭運動、社會運動裏面的力量去促成呢，其實已經完咗㗎啦。 嗯， 那個 tipping point 已經出現咗㗎啦。其實真係而家所發生嘅嘢係同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嘅嘢係有關嘅。就係頭先三大嘅不可信裏面，其中三分一就係香港嘛。咁而家嚟到個 tipping point 出現嗰陣時候，你覺得佢會唔會就咁打完嘴炮就完呢？美國佬好簡單嘅啫，其實當佢變癲狗嗰陣時候，佢真係癲狗嚟。 嗯， 你見到佢當年由呢個出兵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跟住到第二次攻打伊拉克，呢、這個都係共和黨一路一貫嘅老路嚟嘅，其實老招數嚟嘅，其實。咁你諗下，如果佢已經定咗性頭號敵人是中共，佢跟住落嚟嘅招數，你睇翻過去嗰個情況，你已經睇到嘅，其實。呢、這個唔係我哋呢盤真係好大嘅棋啦，我諗 係啊， 即係唔係我哋香港人可以喺呢個咁嘅城市裏邊去捉噶啦，其實已經 係啊，唔係其實呢個就係阿戴耀廷所講嘅攬抄十步嘅第十步咯。我哋已經係攬住中共一齊跳出懸崖之後會發生咩事咧？佢已經寫唔到落去啦，其實就係、是。咁啊，即係已經亦都超出咗香港嘅底線啦、嘅界線啦。中國際社會點樣對付中共制裁，對中共同埋中國社會有幾震撼？而家係唔能夠預見嘅， 咁但係預計唔到㗎，我覺得 預計唔到㗎。咁、但係大家願唔願意抗爭咧？其實係即係呢個時候，你話 be water 嘅話，我哋要轉章。我哋應該做嘅，我哋應該做嘅嘢，而家已經係做到足㗎啦。其實係咁，下一步係點樣咧？咁我覺得就係你揸緊個信念先啦，其實就嚇。 同埋我覺得鞏固翻喺現有公民社會裏邊嘅陣地呢個緊要， 冇錯。 其實一啲組織嘅基礎， 嗯， 一啲嘅即係係有 公信力，組織又唔可以俾你有組織喎。 唔係有公信力嘅組織啊，嗰啲要揸翻緊，我覺得其實個原因係咩咧？公民社會始終係香港同內地一個最大嘅分野嚟嘅。 係 你就算政黨你可以俾佢剷走，政客可以俾佢收買。 嗯、 但你公民社會裏面你要記住，佢跟住落嚟，佢唔會停嘅。你唔好以為佢啊唔使選舉就停啊。 嗯， 佢唔使選舉，佢係為咗一年之後佢打敗你嗰陣時候，佢會做好多嘢噶嘛。 係， 所以佢係唔會停嘅。其實係， 嗯， 即係佢嗰個坦克車已經開咗入城嗰陣時候，佢點會停啫？我覺得，咁所以亦都係無論你係一個老師好、社工好、記者好。評論員好，乜都好，總之要記住，呢、這個就係進入陣地戰啦。要你嗰個運動戰係唔可能喺呢段時間再出現。 其實你話停一年咧，都幾好笑啊。因為你而家咧，你中共內部咧，成日都話有信心今年可以搞到疫苗啊嘛。 你信唔信？ 你既然有信心嘅話，點解即係要 delay 成年咁多啦？其實你年底就得噶啦喎。你今年內你搞到疫苗喎，其實唔需要 delay 好耐嘅喎。Suppose 係。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真的坐定定這個風高浪急中國近年最大規模的這個洪水影響四千多萬人、 嗯、 然後再面對這個出口不振跟著這個武漢肺炎帶來的全球的這個經濟停擺然後靠內需去頂中國的內需大家知道了李克強告訴大家六億人只有一千元人民幣的收入、 嗯 個內需可以頂到幾耐咧？買件淘寶買件 T 恤就得。 嗯。 咁你有幾多企業嘅倒閉？幾多就業嘅問題？企業債務嘅問題？地方政府嘅債務問題？佢會一個一個咁爆嘅，其實。 嗯。 呢啲我哋香港人改變唔到嘅，經濟有經濟嘅規律，國際政治有國際政治嘅規律。嗱，我哋已經係超額完成，我覺得。 嗯。 要能夠令到呢個 tipping point 出現嘅，已經令到呢個 tipping point、嗯、已經出現咗啦，其實。嗯三代人，我話魏京生、王丹、羅冠聰， 嗯， 係嘛？喺馮佩浩嘅演説裏邊， 嗯， 兩個在座，王丹同魏京生，我諗啊，羅冠聰喺英國飛去 quarantine 咧，所以就去唔到啦，應該 係啊，去唔到啊， 係啦，咁咪都親自見咗佢， 嗯， 係嘛？三代人喺度，你可以咁講，魏京生嗰一代係受中共迫害，但係佢哋喺中共文革走出文革之後。的覺醒裏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是 就是西單民主牆、 嗯、 王丹這一代是八九年六四之後曾經令到全國的知識分子、 嗯、 當時都覺醒但是很快 因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繼續跟美國建立一個 engagement 的一個關係，是穩住了八九年之後共產黨倒台的形勢，然後跟住朱鎔基、克林頓簽訂呢個 WTO 加入世貿，而美國是全力支持，甚至是將年度的人權報告都不用做，這樣去撐中共入去。好了，現在終於告訴大家我錯了，其實美國佬他說錯，他認錯那一刻是真的嘛，他不是好像共產黨那樣嘛。好了，結果代表這一代坐在這裡的那個其實應該是 Nathan Long， 是羅冠聰來的。所以我說我們要做的事其實已經很清楚，跟著那個國力，外交上的國力，經濟上的制裁，然後再加上這個軍事上的對峙，是會陸續出現的了，十一月之前。那十一月之後會不會結束呢？我告訴你，是不會的。我估計這個這樣的一路 escalate 的中美關係，是會去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開，領導人的更替又好，延續又好，塵埃落定為止。你估今年北大河開唔開得成？開唔成，我覺得 係嘛，冇曬聲氣嘅係。 因為今年北大河就決定2022年總書記落唔落任啊嘛。 係， 你完全睇唔到個苗頭。下一任總書記係邊個？根本係 唔係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好多人話，即係北京以借翼謀霸，其實而家睇到個結果出到嚟，似乎就真係咁喎，大佬啊！係嘛？即係你真係可以借住呢個疫情為所欲為喎，你一見到係 係咪咧？ 啊， 我覺得唔係嘅喎，我覺得 定還是係佢純粹係將錯就錯咧？ 佢可以以疫謀霸呢個已經係喺你見到嗱，蓬佩奧一路咧係咬住嗰個疫情嘅根源係武漢，點解袁國勇俾吳秋北針對係有原因嘅？因為美方一路都係喺中國肺炎、武漢肺炎呢件事裏邊咧。是要追查，是要追查，他是用这样的来团结西方的自由世界， 因为个个都是 因为觉得这个是最清楚，因为每个国家死了那么多人，而中共是不可信的嘛，这个反而是最直接入狱的嘛， 是没错， 是吗？所以他一路咬住这样东西的，美国是你以为这个疫症有了疫苗之后那个全球索偿和追究不会出现吗？ 其实应该是最没争议的， 这个才是最没争议。我觉得我看习近平怎么拆的，真的这件事，所以我说他现在， 但他不是拆，他換倒台，換倒台呢 又去搞第二鑊， 不是就是香 港玩玩百家樂， 不是就是香港， 香港這個都玩完了，我覺得。 但問題就是說， 沒有人在香港，問題會跟他賭， 你打這張香港牌，亦都是 都一嘢就完咗啊！ 咪就係送咗張子彈俾阿蓬佩奧，你係又多一件嘢唔可信啦。係 啊，一嘢就完咗啦嘛。嚇！即係你完全諗唔到。好啦，下一張牌台海啦。 係。 順理成章啦。 啊，係啊， 台海啦。 佢哋已經準備好噶啦，台海。 好啦，導彈演習。 啊！ 唔係就係嗰幾招咯，我覺得。然後封鎖台灣海峽，係嘛？再唔係封鎖埋南海啊？係嘛？等嗰石油運唔到去東北亞啦。咁就打仗啦。 如果佢真係搞南海嘅話咧， 打仗噶啦咁就。 如果佢真係搞南海嘅話咧，我諗即係美國佬都好好希望係咁樣喎。 哦，一定係啊！ 好希望佢主動。 十一月之前 啊，因為其實你係掉入咗人哋嘅圈套度啊嘛。喂，大佬，你個九段線其實你係直插人哋嗰個 人哋嗰個經濟水域 嘅，其實係啊。你係四面環視啊，其他四面都係敵人嘅，四面楚歌。如果你真係主動出擊嘅話咧，你真係鞭長莫及嘅，完全係。你點樣？你 中國人定可以勝天，有遼寧號 係嘛？ 驚咩咧？兩手添， 兩手啫嘛，人哋幾多手啊？人哋四五手啊，大佬啊！ 咁但係中國有王偉雷機師啊嘛，係嘛？即係可以玩花式。 哦，佢話咩話？玩無人機啊嘛， 喺調轉飛嘅可以， 係嘛？ 係啊， 佢好笑喎，無人機佢指住嗰啲航拍機咧，佢話 大疆 係啊， 大疆可以攜帶導彈嘅咩？ 嚇，你唔係啊嘛？你有冇睇嗰張相啊？好笑，我最初睇咧，以為係嗰啲即係以為係嗰啲惡搞嚟。 喂，我除你睇 Miss 潘之外，睇埋啲咁嘅無謂嘢嘅你。 唔係啊，嗰啲唔係無謂嘢嚟㗎，即係嗰個係正經新聞嚟㗎。你睇下啦，嗱，我睇翻先。佢有單新聞俾人笑，嗱呢個咩啊？嗱你睇下啦，習近平下令加強無人機作戰，軍方嗱你睇下啦，佢指住啲航拍機，佢話加強無人機作戰喎。 喂，大佬呢啲大疆嚟嘅啫喎。 係啊， 大佬何來攜帶武器啊？可以 我不知道他可能现在他那些 好、哦、你漏了两个字你不要这样屈他他说只是要加强无人作无人作战研究、 啊、无人作战研究 研究啫、 啊、不是咁但是他 那他无人机就由这些大疆的航拍机演变出来的嘛大佬你不要这样笑他他都没调转过 有些人有些人真的可以这样做我你说那个金正恩啫 不是都未到那个地步、啊、是吗我估是中国 航天大学老点他的拿啲航拍机出来。 咁容易老点的咩 告诉他听那个机那个镜头就是雷射枪来的可能是。射到差佬可能眼痛的。 是吧咁因为呢即係你而家你搞啲无人机呢其实真係有嘅用航拍机做作战係有嘅。那个就叫 ISIS。 佢炸死巴格达迪咪囉。 美 国啊。是啊 不是那个不是航拍机来的炸死 无人战斗机那些叫做。 那些真的无人战斗机不是你 的。那些 drone 来的那些无人战斗机来的大佬啊。没的又不吹没所谓的我觉得。是吧大家当笑片那其实我们下一次应该想想我们开个军事节目。 是怎样呢 是每个礼拜介绍一次中共最新的这个军事科技。去震一震我们国威然后准备呢就是号召一些艺人。準備去勞軍啊、小粉紅去參軍啊咁樣，打仗啦嘛，咁冇理由我哋坐喺度， 唔係最好戰 仲講啲風花雪月噶嘛， 係咪？最好戰嗰個就係梁振英咪叫人上山打仗啊嘛。 唔係嗱，你留意下日本好多噶呢類節目，專係踢爆中共嗰啲嘅假嘅軍事新聞， 係嘛？ 佢一次發現咧，呢個喺遼寧機遼寧號上邊艦載飛機嘅升降咧，佢話佢係將兩部唔同嘅飛機降落同升起咧，唔係同一部嚟嘅， 係咩？ 係兩段片剪埋一齊。 咁犀利？ 係啊，佢就係睇佢後面個引擎噴出嚟嗰啲煙咧。 哦， 係逐格逐格去睇做呢個比較。 哇！真係 專係踢爆中央電視台嗰啲造假嘅解放軍嘅新聞。 嗰啲嗰啲嗰啲掩眼法係嘛？ 係啊，等於你呢度啫嘛，點擺個大疆喺度就話呢、這個可以攜帶武器嘅無人機咯，咁樣無人作戰咯。其實佢個無人作戰嘅意思係咪大家即係唔派兵去啊？ 我唔知佢 一條友都冇啊，其實係。 咪頭先嗰個就係咩嘅？我頭先俾你睇嗰個咧，就係《自由時報》嚟嘅，嗰啲咩綠營嘅台灣新聞嚟。但係佢而家新華社嗰邊圖都係咁樣寫嘅喎，係嘛？無人機操控教學設施，咩無人機操控培養情況啊？咩呢啲咩嘅呢咁嘅嘢？即係無人機作實驗室。 咩教學設施？我嗰部大疆我都唔使上堂啊，自己拿住喺度試玩嘅啫嘛。 係啊，其實得㗎，其實。 咪咯，喂。其实很方便你现在按一个掣它就自己会回航的嘛。你可以 set 定在那个的 program 里面 的。你听下习近平怎么说真的很有预见性的。现在国内无人机的系统大量出现了。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的面貌。要加强无人作战研究。加强无人机专业建设。加强实战化教育训练。喂即係你呢啲又係叫要乜要物咯？加強乜乜，加強物物，加強物物，四大加強。其實佢講嘢冇錯噶，係嘛？總之我要乜嘢就要有乜嘢，係嘛？無人機一定係會改變咗而家嗰個作戰面貌噶，使你講咩？ 阿媽女人嚟嘅根本係 冇面貌添。 喂，大佬，美國佬 冇人點會有面貌咧？ 美國佬用鐘去打嗰啲恐怖分子都唔知幾耐咯，我覺得。唔係，即係荷里活電影都睇唔少啦，係嘛？ 你而家講埋呢啲説話，然之後話你人民領袖，又話有咩咩前瞻性啊，咩預見性啊，乜乜乜乜，喂，呢啲唔係叫預見性喎，呢個阿媽係女人喎，其實係，唉、哎，我真係頂佢唔順 啦，你太認真啦，我覺得 係啊， 認真你就輸了大佬呢啲咁樣嘅即係黨八股嘅嘢。實際上所有 的，但佢好多要字，你明唔明白啊？嗱，要加強啦，嗱，呢三個字係比較多嘅。要字咧，嗱，我睇下，我試下 search 下先，即係你一篇嗰啲咩廣告啦，即係習近平就係咁樣噶嘛，就係呢啲就係佢啲咩咧？許願式指令啊！啊，嗱，你睇有幾多？十九個要字入邊廣告。嗱，即係習近平好中意過年嘅，你唔知點解啊？即係過年嘅時候咧，啲人就成日話，即係祝你咩，即係呢樣嗰樣啦，身體健康啊，龍馬精神啦，要乜要物啦，係咪？即係你見到佢而家佢做一啲所謂指示咧，嗰啲講話咧，就真係好似過新年咁樣樣嘅喎，係嘛？恭喜發財啦，係嘛？萬事如意啦。所以點解舊年冇唔係今年年頭武漢肺炎嘅時候，佢唔俾呢一個武漢肺炎疫情？阻止到呢一個過年嘅氣氛， 過年氣氛係啊， 因為佢 係大 show 嚟噶嘛， 佢就係好中意過年啊！你明唔明白啊？ 即係可以發表呢個要乜要物嘅， 係啊， 賀詞咯， 是啊，呢個就係習近平思想啦。習近平的思想就離不開一個要字， 咁深奧。 佢嘅習近平思想就離不開一個要字。 咁點守啊？葉德嫻嘅我要俾，真係咁深奧，真係要研究啊！ 佢就係要嘅三部曲，就係既要又要還要啊嘛。係 咩？ 係啊，你唔知 啊？我知嗱，第一要既要抗疫，亦要恢復經濟，還要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咪就係咁咯。 是啊， 是香港問題既要符合一國兩制的精神，又要照顧一國偉大民族復興的目標，然後最後還要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裏面去配合國家的外交行動。我肯定是習近平的好學生， 是啊，當然啦， 是吧？就是這樣，這個其實跟我們一開始節目講 SM 案那個姐姐提出的要求一樣，既要喂嘛，既要我要又 既要又要還要，既要又要還要， 係啦，既要又要還要咁樣，所以佢就問，最後尾就問，其實幾時可以要咧？咁 幾時可以用得翻？ 幾時可以用得翻咧？咁啊，咁啊都係一樣嘅啫，人性貪婪都係一樣嘅啫。其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咧就換咗個新電腦系統之後咧，就可能叻咗少少嘅啫，其實好短嘅時間啦。咁但係我哋就唔敢轉換第二部 camera， 本來有三部 camera， 咁啊亦都有航拍機喺頭上邊。 係咩？有咩？好嘈喎！如果係嘅話， 而家我哋研究出嚟嗰啲好靜嘅，係啊，同埋係用手操控嘅。 喂，你改變曬我哋 唔使用呢個 iPhone 操控嘅。 你一改變曬我哋網台嘅面貌 喎。係，其實冇所謂，既要傳播穩定，係嘛，又要信息明確。 還要 提高大家美學的觀感和收音的水平，所以我們就推進，大力推進無人 camera， 就是這個無人機在網台裡面的應用，亦都要培養新一代無人機操控員的水平，即是我們做節目的時候，那個無人機可以飛在桌底，可以甚至是停在你的膊頭，然後就影翻我哋望住個方向啊，用主觀鏡頭嚟去做節目，即係話我哋一望去邊，個鏡頭就跟住我哋望去邊， 即係 FT track 咁樣樣嘅，其實係， 即係嗰啲而家 跟蹤嘅 嚇，而家嗰啲嘅最新嘅拍攝技巧啦，總之就係、是，咁我哋希望就係希望就係喺祖國偉大嘅復興下邊咧，我哋都可以提高呢個科技嘅水平， 冇錯， 係啦，咁啊記住啦，我哋下一次咧可能有三個鏡頭。咁就要練習一輪先， 係嘛？ 咁希望今次部機唔好叻， 既要左鏡頭，又要中鏡頭，又還要右鏡頭，係嘛？ 係啦，今集差唔多啦，希望大家聽完之後，既要得到快樂，又要睡眠充足，還要明天不用上班，拜拜。 好，拜拜。